咁今天早上嘅天气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咁啊，早上嘅时间都系部分时间多云，以及咧都系清凉嘅。咁啊，呢几日咧，咁啊朝头早早晚嘅温差咧，有阵时都会大大地啊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时我哋发现身边好多嘅环境改变咗，不过我哋忽略咗一样嘢，改变嘅可能唔系环境，而系我哋自己。会噶会噶，因为有阵时可能我哋自己改变咗啊，然后发觉身边嘅一切都好似有所不一样。其实环境咧唔系话咁容易就改变，容易改变嘅系我哋自己。所以有阵时我哋只要谂啦，拣啱咗一条啱嘅道路嘅话，就唔怕远，因为选择咧，其实喺我哋手上边噶。选择嘅对与错，啱与唔啱，亦都好难咧，就系一概而论。总之，揾咗一条自己舒服嘅路，唔伤害到人嘅，咁我觉得呢一条就已经系一条啱嘅道路。就好似你所讲，譬如赚钱咁样啊，赚钱嘅道路有好多噶。但你找不到赚钱的种子呢，其实你就没办法成为专家。所以说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行的道路的时候，你会抱着什么心态呢？当你选择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又会抱着希望得到什么的结果去做这个决定呢？2021年都就快过去了，今年度你有很多的选择曾经做过。如果要你想一想，有啲乜嘢选择你曾经决定过嘅係啱嘅，你諗唔諗到呢？要你諗有啲乜嘢决定你曾经做过觉得係错嘅，你又可唔可以喺当中吸取到一啲嘅教训，令到自己将来做得更加好呢？ 样，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6:15嘅时间，揾嚟有林子祥加上叶倩文选择。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仲有几日，我哋就踏入新的一年2022年，是一个新的开始。好多人都会在这个时候问，我新的一年应该做些什么呢？定立些什么目标？以前每到新一年的开始，人家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会想一些比较能够量化的答案。譬如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面可以储到多少钱，减到多少磅等等。但是这几年就觉得没有东西比做一个快乐的人更加好。因为你快乐，所以才能够带给人快乐。望出去的世界亦都会变得处处美好。我相信情绪是有感染力的。当你的心情开心好像晴天那样，靠近你的人都会感受到那种喜悦的气场。而那种快乐的能量就是你无形之中送出去的礼物。只有快乐的人才可以给到其他人感到快乐。亦都只有快乐的人才能够创造有光的世界。我觉得不是人人都需要名成利就，亦都不是人人想要完成什么伟大的壮举，但是人人都可以在这个世界做出最好的贡献，就是做一个快乐的人，令自己开心之余，同样照亮你所存在的世界。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都做到一个快乐的人，从而令到你身边的人都感到快乐啊。 烦忧苦恼 No no no no no no no， 未退一步能逃过低压槽，头顶秃鹰可跳舞，废物能大造，蓝天碧海钱也买不到，太美好。你今天伤心吗？变衫衫板好吗？去吹吹海风吧。咁巧我今天伤心吗？变沙滩波好吗？若太阳同美腿等你啦。你今天伤心吗？变朱古力好吗？肚腩仔萎缩吧，为我地啦啦啦。实有时伤心都有用噶，烦忧苦恼，原来摊开有地图， 团费的旅途，牙齿走粒请报到，甜苦怕辣无味道，人生即使分数求不到也当宝。你今天伤心吗？变成三板号码去吹吹海风吧，咁巧我今天伤心吗？变成三板号码日太阳同美腿等你啦。你今天伤心吗？变朱古力好吗？肚腩仔萎缩吧，为我地啦啦啦啦啦啦啦。其实有时伤心都有用噶。没幻想，伤心者可以跟我唱，当笑着当小飞象，自由配搭自始终想。变 UFO 变三轮车变飞机自嗨吧，各位变小星星变手拖手变两份拳套都不算差，变纸画笔好吗？变纸单板好吗？变苦难冒险吧，变开心果好吗？变波板糖好吗？变舌头融化芒果雪吧。你今天伤心吗？我今天伤心吗？变是打滑发达，为我地啦啦啦啦啦啦啦。其实有时伤心都有用，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我们伤心不再害怕。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果然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 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上的时间，外面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9%。有两个人一起去到吃提子，吃葡萄，吃啊吃，吃啊吃。其中一个呢就发现啊，葡萄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就说到了，喂，我哋两个一齐食提子，但原来我哋两个嘅性格差好远噶。食提子都可以睇到性格差好远。佢咧就指一指前面嘅提子，佢就话到啦，喺食提子嘅方式上面就已经睇得出嚟。每一次咧，我都系拣最大粒嘅，而你每一次都系拣最细粒嘅提子。另外嗰一位朋友，佢望一望台上面。真系、哦，佢就谂啦，哇！你真系食晒啲最大粒嘅，最细粒嘅，真系我食噶噃。食细粒提子嘅朋友谂咗一谂，佢就话到啦，呢、這个系咪叫个性啊？食大粒提子嘅，佢就话啦，你每一次都系食一粒最差嘅提子，睇下你啊！都唔识得享受生活嘅，系唔系真系唔识享受生活呢？佢反驳话：你以为我唔识得享受生活，我觉得你唔识得享受生活啊！冇错， 每一次食提子，你都系拣一粒最好、最大粒嘅。但系反过嚟谂啊，你食嘅提子越食就会越酸，去到最后你咧就唔想再食落去，心情亦都越嚟越差。而我由最差嘅一粒提子开始食，我食嘅提子越嚟越甜，我嘅心情亦都会越嚟越好。食大粒提子嘅就话到啦，你睇下你啊，食提子都谂咁多嘢。如果食提子嘅，我一食食晒最好食嘅，咁我咪攞咗最多嘅着数咯。另外一位朋友，佢笑笑口，叹咗一口气，佢就话到啦，咁样更加显得你可悲。有咗呢一次，仲边度会有人想同你一齐食提子啊？你成日喺度抱怨自己冇乜朋友。咁你而家揾唔揾到你冇朋友嘅原因呢？原来食提子一个咁小嘅故事，都可以话俾我哋知道，生活上边有好多嘅形式，令到我哋可唔可以结交到朋友？有冇一啲真正嘅良朋知己？人生入面，甜嘅提子就好似过住一啲平稳嘅生活，酸嘅提子就好似生活上嘅一啲烦厌琐碎事情。在工作上面，甜的提子是一些简单容易做的工作，酸的提子可能也都代表着一些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若果一个人只是选一些甜的提子来吃，久而久之他就会被身边的同事朋友所明白到，原来这个人只是想着占一些便宜。你是不是这一种人呢？你又愿不愿意成为这一种人呢？我就不愿意了。所以有时一啲唔好嘅差事，我一样会觉得唔紧要啦，都系要有人做嘅。食提子可以悟出人生嘅哲理同埋真谛，你又可唔可以透过呢啲机会，透过呢一个小故事，学懂一啲更加多嘅处世之道呢？ 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凡间？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公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爱情

一起尊重。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呈现《大江大河二》。 宋云辉一翻到厂就知道程开颜嚟咗办公室等佢，叫佢翻屋企食饭。但系宋云辉就觉得一定事有蹊跷。不过无论宋云辉点样问佢，程开颜依然闭口不谈。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国家宪法咧就等于佢嘅一个章程，即系譬如你哋律师咁，你哋组织好多公司，咁每间公司都有佢嘅章程嘅，英文就系 constitution 或者叫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咁呢个章程就规划呢间公司嘅成员之间嘅相互关系啊，譬如啲公司嘅股东啊。公司的董事啊，咁其實憲法亦都一樣。憲法咧就是一個國家的一個嘅章程，一個國家咧等於一個超大型的公司或者社團，佢都有佢嘅成員，佢成員就是呢個國家的公民，亦都叫做國民。咁公民或者國民佢哋結合起嚟組織成為一個國家，咁係根據啲咩嘅條款去建立呢個國家咧？咁咧就係呢個憲法啦。 憲法一分鐘。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随住电话声嘅响起，出面17度嘅气温底下，咁啊，白元浩打俾你又出现啦。星期四嘅早上，2021年嘅12月30号就嚟同2021年 say bye bye。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 系啊，做咩突然阴静嘅你嗰度？ 咩啊？你话？ 哦，因为你匿埋咗嚟讲啊。 我系嘅，我匿埋咗啊，因为屋企咧全部啲人都未起身啊。其实咧呢啲时候咧就系最尴尬嘅时候啦，因为咧个女又放紧圣诞假啦，咁我又唔使咁早起身，咁然后咧我先生咧又放紧圣诞假啦，咁佢又唔使咁早起身翻工，咁于是乎咧，我依家咧就系揾一个非常之安静嘅角落，仲要好小心唔好吵醒佢哋。 哦，系、哦，咁啊，白元浩静静地打俾你、哦，今朝系。 是啊，但我想话呢，其实呢喺呢啲佳节过后呢，而且你知啦，啱啱之前过咗圣诞呢，嚟緊又有除夕㗎啦嘛。咁呢通常我哋呢啲打工仔呢，最多最多最多呢都係公众假期，叫做可以即轻松少少啦。咁、你可能都唔係㗎，你可能都冇乜分别啦、你可能都会有好多活动啦，要去帮手啦。咁但係呢，我想话呢，我发觉呢，香港人呢呢啲咁样嘅大时大节嘅前后呢，係特别攰嘅， 哦系啊， 因为咧我自己咧搭车翻工嘅时候咧，我感觉到咧多咗人咧系中眼瞓啦，同埋咧喺架车嗰度咧企喺度都瞓得着嘅， 系啊， 于是乎咧我就发现咧，今朝早讲嘢咧可能系会有少少帮助啦，就系、是、有冇啲方法咧？尤其是你知冬天真系咧好唔想起身噶嘛，有冇啲方法系可以快速集中精神，又或者系咧令到自己咧即醒？ 哦、或者 提神啦， 我以为你系讲咧，有冇啲方法系令到大家企喺度都可以瞓得着添？ 企喺度都瞓得着嘅方法唔使我教，我谂大家已经好多噶啦。 系啊，大家都识噶啦呢啲。 系，我其实真系好劲，我觉得香港人咧，即系你谂下第一样嘢，我觉得佢大家系觉得香港系一个好好嘅安全嘅地方啦。 啊、 即系你谂下，如果有啲地方系你觉得个警觉性要好高嘅，我谂就真系几攰，你都会叫自己唔好瞓，唔好瞓咁样啦。咁、但系香港咧，你真系见到咧，不时都有啲人咧系，譬如咧喺个嗰啲，譬如尤其是铁路啊，即系铁路咧都比较多啲扶手嘅位置噶嘛。好多人咧都会挨住个扶手或者挨住嗰啲玻璃咧就瞓噶咯。 嗱，不過講真啊，我自己覺得其實挨波咧係好危險嘅，因為你隨時嗰個車門唔知會唔會開噶嘛。 系啦，我都系咁谂啊！我细个开始咧就已经咧一搭亲啲铁路就成日有个迷思，就成日喺度问我阿妈：我咁挨住都唔得噶，个门会唔会开啊？个门会唔会跌落去噶？咁样咁我阿妈细个就整鬼我啦，会噶会噶，第一个跌死你啊！咁样咯。所以我就唔系好敢企个位， 唔会挨啦嘛。 到而家都有阴影啊，阴公。 我以前我媽都係咁講，我媽成日都話隨時個車門開咧，你跌咗你出去㗎啦咁。咁於是我就我知道啦，我唔會挨住嗰啲地方㗎啦。咁當然 都聽到 Auntie 善良啲，佢話你會跌出去啫，我媽會跌死我啊， 唔會跌死嘅。不過算啦，人細個都唔知道咩叫跌死，即係你只不過覺得哎呀，好似好大件事咁樣咧個感覺。咁所以咧，可能今朝早咧，我講嘅呢啲奇招咧，可以幫下手啦。 好啊， 其實咧，佢就並不是什麼好新鮮嘅講法，只不過咧係可能喺我哋過往嘅認知裏面咧，再加多少少嘅資訊啦。咁譬如第一樣嘢咧，我覺得最多人會用嘅方法咧，就係飲咖啡啦。咁但係咧，原來咧嗰啲醫學報告咧解釋咧，你飲咖啡咧都要揀時間。好多人就谂住一早起身饮杯咖啡就全日都提神啦。但系原来咧，你朝即系朝早如果早餐饮咧，系冇乜用噶。 吓系嘅咩？ 系啊，因为咧，原来咧啲专家讲咧，睇翻啲医学报告咧，人体咧基本上个精力咧系涣散得最快嘅时间咧，就系、是、过咗中午，即系如果你正常食饭嘅话，我当你可能一点最迟两点食饭啦。吓，咁原来咧，其实人嘅体力咧大概系两点至三点钟，即系晏昼啊。咁咧先至会开始下降嘅。咁而咧，其實人嘅體力爆發時間或者係最容易個人精神啊，即係譬如就算你幾攰都好啦，只要你撐得住咧，係朝頭早咧六點到八點嗰段時間都起咗身嘅話咧，其實原來咧六點到八點朝早嘅呢段時間咧，個人係最精神嘅，因為佢嗰個精力爆發點咧就係朝早六點到八點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係早餐時間，即係譬如我當你一早嘅時候。去飲嘅時候咧，咁你都貼近六點到八點啊嘛。咁你一個精神最高峰嘅時間去飲咖啡咧，其實個幫助係唔大嘅。 咦，就係成日聽啲人講話，朝頭早都要飲杯咖啡先精神，其實就應該唔係好大關，係心理作用多喎。 系啊，因为专家话咧，其实咁你个体力其实已经去，我当你系100分满分咁样啦。跟住你去到中午食饭之后，佢咪话两点到三点嘅，可能你就开始跌啦，一路跌到可能得翻一半咁啦。咁喺嗰个即系好似插电咁嘅道理啫嘛。你本身都已经系插满咁滞咯，咁你插住条线都系得咁多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系个体力下跌到得翻一半，即系晏昼两点到三点嘅时候咧，你再去用呢个咖啡因补充翻，咁咧。就真係可以幫到你醒腦提神啦！ 哦，真係要睇時辰喎、啊，你咁講。 係啊，即係呢個就係呢個醫學報告度講啦嚇。咁同埋咧，佢話其實如果咧你飲咖啡咧，最多咧其實都係建議你咧。就是说在两点到三点之后那段时间呢喝一杯就好了。因为呢太多的咖啡因呢反而是会令到个人呢烦躁啦。可能呢自己喝完呢发脾气自己不知道啦。然之后呢同埋可能会头痛甚至乎呢是会有啲肠胃的问题的即是肠子落去。咁所以呢样嘢都要好小心嘅。 哦咦是喎、哦。我想一想呢我识某几个朋友啦日日都是喝几杯咖啡那些呢。佢哋好似容易燥啲喎。 但其实佢可能唔知係关事囉。 係啦佢冇諗过。 猛咗都唔知道自己点解猛。 係你剛才咪讲得啱啦佢唔知道自己猛㗎嘛。 係啊。咁你可以劝下佢不如飲茶似你唔好飲咁多咖啡啦。 係啦试下叫佢飲茶都好喎呢、這个可能帮到手。 係啊因为有时真係唔觉嘅我觉得。 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啦即係唔同时辰嗰度飲咖啡呢原来又有唔同嘅功效啊各样嘢嘅。咁最紧要搵啱一个时辰飲返杯靓咖啡咁个人先可以正確咁样提神就啱啦。 冇错冇错，咁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啦。 系啦，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再同你讲啦。 好啦，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世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咧，同大家讲下啲乜嘢咧？讲下一啲最简单嘅百科 A B C。哇，咩叫百科 A B C 啊？其实咧就即系话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经常都会咧接触到嘅事情。不过咧，我哋完全就冇留意，就系我哋嘅饮食啦。饮食嗰啲咩玄机喺入面咧？好啦，第一呢个大家都知啦。冬天咧，其实我哋消耗嘅能量会较为多，因为要保持身体嘅体温，所以冬天就容易食多咗嘢。呢个就大家都知道嘅 A B C 啦。好啦，点解我哋食咗一啲过量嘅脂肪啊，或者糖类嘅食品啊，会肥呢咁样？其实原来因为佢哋含有高热量嘅食品，咁啊会提供大量嘅能量。唔系所有嘅能量都系俾身体利用嘅，咁啊冇被利用嘅部分啊，咁就会以脂肪嘅形式去到储存喺皮肤下面，于是乎咧，我哋就会肥咗啦。咁啊，所以我哋平时饮嘢咧都要小心嗰个含糖嘅量啊，吓一公升嘅含糖饮量啊，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见得到咧，原来相等于咧就系二十粒嚿嗰啲方糖添噶。有啲人话喂，点解饮汤又会肥呢？原来法国人曾经都话过，红萝卜咧会令人变得可爱嘅，又有啲咩关系呢？呢两个讲法其实都系错噶。一碗汤唔会令到我哋肥，反而咧就睇下个汤入边嘅成分系啲乜嘢。至于一个小传说就话，法国人就话啦，红萝卜会令到人变得可爱。红萝卜咧就冇办法令到人变得可爱噶，但系咧佢入边嘅营养素就有机会令到你嘅面色咧就变得较为咧就系红润。每一个人呢都是有不同的飲食習慣的，咁飲食習慣亦都可以影響到我哋嘅日常生活同埋健康嘅。我哋要食一啲嘅營養嘅物質就包括咧就係有脂肪同埋糖。雖然咧就話肥，但係我哋就唔可以唔食嘅，因為佢哋能夠帶俾我哋能量。蛋白質亦都好需要嘅，蛋白質啊可以幫助身體恢復健康。礦物質同埋鈣就可以令到我哋嘅骨骼堅固。維生素亦都係維持我哋嘅健康一個重要嘅元素嚟嘅。其实食物就含有好多咧，就系人体需要嘅一啲嘅物质，经过我哋身体嘅消化同埋转化之后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咧送到去各个嘅器官入面。咁样嘅话咧，我哋就可以成日食得好，同埋咧生活得健康咯。 受过有我爱护，写几拼命到 着献技。我说过再旁护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笑过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从此放下他挑选我好吗？你时时擦亮眼睛，好好躲于我背影，认清他抛弃，遗下你那罪证，又以什么拒绝清醒？说过再旁护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迷失苦恋都因他，你愿承认吗？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放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伴你走永没分岔。谁被忘掉吗？到底被奚落都不怕，时光一点点偷走那段烟花。 一首歌曲来自陈伟霆的《护航》，出面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80%。 浪漫下已世隐居于幽 灵。来到早上晨光第一线职场 QL 系列了噃，今天朝早呢又说海在这里跟我们讲一些时装啊 fashion 的东西的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你好。 早晨 ，Bobby。 嗱，我哋啊呢一年2021差唔多去到尾声嘅尾声咯。 嗯，冇错啊。 咁要计划下将来啦。 有冇咩计划先？ 我嘅计划就系出年要着得比今年更靓。 啱啊！我覺得每個女人咧，我而家有一句嘅格言啊，我袋住喺個袋度嘅，就係、是、咧 ，Your best age is now。 嗯， 永遠你最好嘅年紀就係而家咯，因為人大一年咧，尤其是女人咧，過咗某啲字頭咧。 嗯， 跟住就会开始担心啊，即系廿几岁觉得30岁好老啦，跟住30几觉得40好老啦，40几觉得50啊半百啦，咁点算咧？咁冇嘢嘅，即系感恩我哋有得老咯，我哋都系咁样谂，唔系个个都有机会有得老噶，所以都喺度祝大家要身体健康，老其实系一种福气嚟嘅。 系啊，系啊，不过无论咩年纪都好咧，我觉得都可以揾到一啲合适自己嘅衣着风格嘅。 啱、啊，同埋都可以试下咧，即系睇下个潮流兴啲乜嘢咧 ，keep 住自己 up。咁就算即我觉得个年纪系一个数字嚟嘅啫嘛，但系当你个人咧 keep 住留意到世界嘅事物，keep 住自己 update 咧，心境都系年轻嘅。 嗯， 所以咧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究竟2022年啦，如果我哋要着得更加靓嘅话咧，究竟喺颜色嗰度想配合下个潮流，我哋可以拣咩颜色啦？ 嗯，希望会系我中意嘅颜色啦。 我觉得啱你嘅真心，我觉得真系呢个色啱你啊，啱你啊。嗱，因为咧我谂大家都会知道嘅，其实咧每一个年度咧，全球啦，即系好具权威嘅呢个色彩公司就系 Pantone 啊嘛。 嗯， 佢哋每一年咧都会发表咧下一个年度嘅一个所谓嘅一个代表颜色嘅。 系 系啦。又問下你啦，其實你會唔會知道呢？我哋講緊2021年係啦，舊年我哋嘅代表顏色係啲乜嘢啊？ 我真係冇乜印象喎、 啊。嗯，舊年呢即係興嘅顏色呢就係嗰種芥辣黃啊。 嗯， 同埋灰色。 係。 是啦，咁但係呢呢两隻色呢毕竟呢都真係已经过去㗎啦、 嗯。 今年啦嚟緊啦，唔係今年啦，即係出年啦，仲有即係好快就到啦，咁样2022啦宣布咗啦，嚟緊呢即係下一年度嘅代表颜色呢叫做一种长春花嘅蓝色。 嗯， 长春花，咁英文叫做 berry perry 啊 ,P-E-R-I, 係啦 ,berry 就係 very much 嗰个 berry 啦 ,B-E-R-Y, 跟住呢就係 P-E-R-I。Berry Perry 長春花藍嘅，咁究竟呢隻藍咧，其實係乜嘢嚟嘅咧？ 嗯， 我覺得咧，佢其實係一種紫色嚟嘅。佢因為咧，揀咗呢一隻色咧，有啲人覺得呢隻色都幾仙氣嘅，呢一隻紫都係，佢、哋自己就會話啦，其實喺即係過去嗰一兩年啦，大家都喺一個疫情嘅陰霾之下咧，我哋都唔好忘記，我哋都係要勇敢咁表達。 自己嗰個嘅創造能力嘅。 係。 舊年2021年啦，我哋講過啦，就係話嗰個有一個叫做或者中文叫做一個亮麗王咧，有啲人就會叫做係叫做 illuminating 啊。 嗯。 其實就是一個好似芥黃色咁樣嘅，就同埋一隻咧，中文有啲人就會譯佢叫做極致灰。 嗯， 因为佢英文名叫做 Ultimate Grey 啊，咁当然有啲人就会译做极致啦，系咪？咁所以啲人就会啲终极啊、极致咁样啦，所以咧有啲人就会译佢做系一个极致灰 Ultimate Grey。咁我觉得都几配合到旧年即系嗰个疫情噶啦，灰灰地色啊咁样啦， 啲心情都麻麻地啊。 啱啊，但系真系唔能够灰落去噶嘛，咁所以咧2022咧，佢就系话其实咧希望咧就系呢一种比较叫做温柔啲啦，一啲嘅色调啦，俾到人一种咧系宁静啦。稳定啦，同埋永恒嘅感觉。咁、呢一种颜色咧，原本咧就系红蓝色为主先嘅，蓝色为主嘅。但系咧，佢哋就加入咗啲红色嘅元素。 嗯， 点解会加入红色咧？其实就系希望咧有一啲嘅刺激啦，有一啲嘅 excitement， 有啲兴奋嘅成分喺入边。 嗯， 所以你谂下啦，蓝色加红色，最终抽出嚟嘅颜色，如果大家细个有游水彩嘅话啦，你蓝加红咧，其实终极就会变咗一个紫色 啊，系啊， 冇错啦。同埋，如果就咁係藍色嘅話咧，其實佢係偏冷嘅色調嚟㗎。 嗯哼， 係啦，色温係比較冷色啲嘅。當你加入咗紅色嘅色調入去嘅時候咧，呢一隻藍變咗做紫色咧，喺色調上面其實佢就會變咗一種暖色嘅效果啦。 嗯， 寄語咧，希望即係可以為大家即係2022啦，有一個即係暫新啲嘅感覺啦。同埋咧，佢哋嘅即係發言人都有講到嘅，佢話因為喺疫情嘅時候咧，大家都接受咗好多嘅挑戰， 嗯， 大家嗰個心情咧都會覺得，喂，即係今日唔知聽日事喎咁樣。但係佢就話啦，正正就係呢一種嘅好奇心咧，係幫我哋渡過咗呢一個疫情嘅難關， 嗯， 所以咧佢就會覺得啦，呢一種顏色咧亦都係叫做咧勇敢嘅創造力咁樣講啦， 嗯嗯。 好啦，呢一種紫咧就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長春花，其實咧係一種幾粗生嘅花噶。 嗯， 我屋企都有種過嘅一啲紫紫地色嘅花。嗱，而家咧好多嘅大品牌咧都已經咧出咗呢一隻 product 噶啦，已經。 嗯嗯。 例如大牌子咧已經出咗呢一隻紫色嘅，譬如啲石嘅耳環啦、啊， 嗯， 真係幾靚噶，自己睇落去都。或者啲大牌子嘅手袋啦，如果你留意咧，佢哋推出咧春夏款咧，你都唔難揾到好多嘅大牌子都已經推出咗咧呢隻紫色嘅手袋噶啦。嗯，咁但係你話喂大牌子手袋，我冇乜興趣、冇乜追大牌子嘅嗰鋪癮啊咁樣。但係你又想有個 touch 啦，玩呢啲顏色嘅話，咁當然着衫，我覺得呢種紫色咧都唔難 carry 嘅。 嗯嗯嗯。 譬如我覺得呢隻粉紫咧襯白色，我覺得會好精神啦，著出嚟，甚至乎你想玩得仙氣少少嘅，亦都有啲型格嘅。我覺得呢隻粉紫襯粉紅都靚嘅，襯啲 dirty pink 咧，我覺得都會幾靚嘅。 嗯， 係啦，或者大膽啲嘅話咧，你將呢隻粉紫襯啲芥黃色，直接就玩個撞色啦。咁我覺得撞出嚟都會幾精神、幾好睇嘅。 嗯嗯。同埋我覺得咧，望落去咧，其實擺啲頭髮度做一啲 highlight、或者做啲顏色都幾靚咯。 我啱啱想講啊，我正想話 Barbie， 如果咧即係大家夠膽玩咧，直情就係染呢隻顏色嘅紫啦，將啲頭髮、都真係好靚，因為佢咧係有少少，你可以染到佢咧係有種少少嗰啲叫霧灰嘅感覺啊。 係 係啊，嗰種霧灰嘅紫咧，我覺得整出嚟都幾型嘅呢種頭髮都會呢隻顏色，係啊，大家都不妨試下㗎。係 啊，自己就覺得咧，呢個色咧好似係紫唔紫藍唔藍咁樣。 冇錯，因為佢本身咧係藍色底嘅，不過咧其實加咗啲紅色嘅元素喺裏邊，令到佢就變咗係一隻紫色咁解咯。 希望啦，即係可以好似佢嘅寄語一樣啦，喺新一年裏邊，冇錯啦，呢些都係非常之好嘅一啲元素嚟嘅，而係我哋都需要嘅。 破舊立新啦，可能大家喺2021都真係覺得哇好好悶啊！我發覺啲人都開始出動嘅，我覺得。聖誕新年咧都係有啲氣氛嘅，大家都會想出嚟見下朋友，都係嗰句喺大家守規矩嘅環境之下，我哋朋友要多見啦。咁如果你話俾朋友知，喂，我而家呢個造型咧係2022最 in 嘅顏色，最 trendy 嘅顏色，我擺咗喺我哋嘅身上面喎，咁樣，咁我覺得就算咩年紀咧，其實你行出嚟都係 young 都係型嘅。 係啊，冇錯。咁我希望大家有更加美好嘅一年啦。今朝早唔該曬 啦，好，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啊，出边嘅交通系点咧？等我又听下晨光交通天文台嘅 Didi 先。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会唔会塞车噶？ 系啦， 唔会嘅。 系啊，晨光第一线啊，咁啊，翻到嚟七点钟之后咧，咁啊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嘅，咁啊直播室有白元豪啦，亦都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 ，Didi。 咁样咧，虽然话咁多条隧道路面都系正常啦，都系继续提大家咧，有啲水管急修工程咧有封路嘅，咁喺荔枝角道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发祥街嘅快线啦，同埋北假山嘅龙平道啦。都是有水管急收啦，龙平道近住凤屏里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天水围继续讲俾你听啊，天影路 啦，都系封紧啊， 系啊，封到好似系大约四月嘅。 哇， 咁就继续讲咯，因为仲系生效紧 又， 系提提大家啦。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嘅。咁、港铁巴士路线啦 ，K 七十六咧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啊，都几好、啊，出边又路路畅通咁啊，将军澳嗰啲都唔系话好塞啦，而家。 系啊，而家全部都系正常，因为 终于都唔系好塞啊！ 翻学系啊，学校翻学又多翻车噶啦。 即系下个礼拜就又塞噶咯。 应该系咪啊？嗱，我就唔知啦。而家我冇小朋友 嘅， 小学、中学 噶啦，系啊， 系啊，翻学 系啊，又 咁即系一号、三号啦，三号开始就多车翻。 系啊， 系啊， 到时又辛苦交通组嘅同事啦。 我唔辛苦， 帮你望住。 系啊，呢啲我哋嘅职责嚟。 搵条最快嘅路。 系最快嘅路，其实好简单噶嘛。你最紧要就听下边度挤塞，听到挤塞唔行，自己搵路行咯，一定系快好多。 系啦。 最惊系特别有啲交通意外嗰啲咁嘅嘢咯。不过今年咧最后一日，最后嘅点讲？今年嘅最后嘅2021年咧，喺度同你讲嘢喎，小白，因为听日系 Toby 啊嘛，下个礼拜已经系2022。 咁我哋又出年见噶咯。 系啊，先讲即系新年快乐啦。 系啊，新年快乐啊 ，Happy New Year！ 快乐之余咧，都有啲快乐事啊。今日 系咩事？ 就系想同大家讲咧，今日搭电车免费。 今日 系啊，好开心啊！ 系啊，咁啊要去搭一搭啦。 点解咧？就系因为咧纪念一个梅艳芳嘅忌神啊。系啦，咁啊， 梅姐忌神啊。 系啦，电影公司赞。咁都幾開心啊！咁啊，如果中意搭電車嘅人，可以搭多幾多趟咧，都唔使錢。 係咁啊，特別咧喺即係電車咧。同鐵路或者巴士最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佢上落嘅位置，好多時咧都已經係一啲大家經常去嘅熱點啊，即係例如係街市啊、百貨公司林立嘅地方啊，變咗咧你有好多朋友即係住港島嗰啲咧，買餸啊或者走一兩步路，其實真係好方便嘅一樣嘢。 係啊，佢又近一個站，冇話太遠， 又唔使話下下上落落咁。你知搭鐵路係方便嘅，不過有陣時上落落你係嫌嘥時間啦，係咪？ 因為你搭港鐵始終都係樓梯嘅上落，都係好多好多級嘅，應該 唔係啦，係啊，巴士有時都會經過電車的叫做站的、不過有時巴士那個班次啊，又或者巴士的價錢未必那麼啱大家啦，電車呢又可以在這個位置就做到佢自己，發揮到佢作用啦。 係啊，好有香港特色啊，亦都好有情懷。我記得我同你講過啦，我覺得早排咧就特登啊嘛，由總站搭到去成日總站啊嘛， 搭個幾鐘啊，你話嘛？ 係啊，哇！真係你要慢活啦，真係。咁當然係好多餘時間先咁做啦。嗰日放假都幾開心嘅。你知我哋住九龍唔係住港島啊嘛，所以唔會經常搭到電車㗎。咁所以咧都係啦，今日咧可以免費搭電車㗎。不過咁。免費之餘咧，可能好多人嘅，千祈就唔好話太過擠迫啊，唔好上住先咯。 特別見到有啲長者需要幫忙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逼啦嚇，留翻多啲空間俾佢哋咁樣。 長者啊、小朋友啊，或者係一啲孕婦啊，你都要讓讓佢啦。 冇錯啦，係啦，咁啊注意住呢啲啦嚇。好，唔該曬 Didi， 咁啊非常之好啦嚇，咁啊有好多嘅提醒俾我哋。咁啊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早晨，小白。 你好啊。 就聽唔聽到啊？ 頭先窒咗幾下，而家聽到啦。 唉，咁唔使窒㗎啦，今日有彩霞个天空㗎喇。 咁犀利啊。 係啊，都幾靚下嘅，有薄薄嘅一片彩霞啦，咁有啲朝頭早嘅陽光反射落去咧，啲白雲嗰度啊，所以咧啲白雲咧都唔白咯，有啲粉紅色咁樣， 都幾靚喎，朝頭早嚇。 係啦，咁啊，希望今日大家美好嘅一日啦，咁啊。头先都讲话有彩霞，意思系咩？咁啊晴天啦，蓝天白云亦都见得到嘅，好舒服嘅一个朝头早啊吓。咁啊，今日咧就真系冻都唔冻下啦，可以即系只系凉凉地啫，可以用咁嘅叫做词语去形容啦。咁所以咧着衫方面，大家可以穿搭得宜啦。我记得琴日晏昼嘅时候咧，都真系咧有少少咁多都热添啊，行咗一段路咧，真系忍唔住咧要着翻即系除咗件外套啦，入边你都知道我一系就长袖 T， 一系短袖 T 咁样啦。咁啊，琴日嗰啲中环上粉族嗰啲朋友仔啊，全部咧都已经。 將件西裝外套咧除咗落嚟啦，就咁著翻件白恤衫啊，入邊恤衫打底就已經 OK 啦。咁呢個就係晏晝嘅情況。不過一早一晚都係比較涼少少嘅，咁啊唔好著得太少衫啦。咁啊空氣係正嘅，天氣亦都係正嘅，咁樣吸一啖都係感覺啊愉快嘅感覺。可能咧接近年尾啊，即係好似你頭先同 Didi 咁樣講咧，2021年咧就好想同佢講拜拜，因為今年咧即係好多事都。即係未如人意啦，即係特別係咩疫情咯，係嘛？咁疫情搞到大家冇得飛都已經夠唔開心㗎啦，咁啊唔使再執其他嘢出嚟講啦。咁所以就希望2021年咧就拜拜咁啊，迎接咧下年啊，來年嘅2022年啦嚇。咁啊都要趕緊喺呢一兩日入邊完成埋2021年咧未做嗰啲。checklist 啦，有啲嘢諗住 plan 今年做，仲有兩個時間仲唔做得切啊？咁啊仲唔 做得切嘅，做得切嘅，做得切嘅。 OK， 咁啊，詳細天氣今晚未小白講啦，好嘛？ 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啊，早上部分時間多雲以及清涼，日間天晴以及咧就乾燥噶，最高嘅氣温21度，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嘅。咁啊，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早上咧都係清涼，隨即夜咁啊風勢亦都咧就係較大。而家咧就系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学友话晒出边咧望上去啲蓝天啊都几靓嘅，咁所以空气方面咧，我睇到都唔错，只系属于2-3低水平嚟嘅，咁大家可以大大力吸下啲新鲜空气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喂，迟来的圣诞祝福。 新年都嚟紧头咯，但系 系 听日除夕啦 ，Jerry。 系咁啊，咁啊，早到的新年进步 系啦，即系最紧要样样嘢都有进步、有改变，超越自己就最好啦。 咁啊，祝你啊身体健康啦，祝大家听众就开开心心啦。做生意嘅就过如轮转啦。 我亦都祝你咧健步如飞，样样嘢都顺心顺意。 多谢多谢佢。喂，货如轮转都好紧要，新年对于啲做生意嘅朋友嚟讲， 梗系啦。喂，不过其实咧，嗱，虽然话疫情影响咗，可能有好多嘢嘅销售啦，但你知近来咧，其实近呢几年咧，都好多网购嘅平台噶嘛。咁其实大家买嘢都可以上网买啊。 特别系疫情影响，就嗰个网购就生意立飙升啦。 系啊，好劲啊！ 我周不时都接触到唔少朋友啊，或者品牌啊，或者系甚至乎系啲平台啊，都会揾我哋倾偈，就谂啊，喂，有咩可以合作啊？即系开先唔系话为咗净系单系嗰个平台或者品牌问题嘅，因为本身系由疫情，喺香港本地嚟讲系啦吓，即系疫情本身真系你街又去唔到，你想办活动啊，搞呢样搞嗰样都搞唔到啊嘛。咁你唔能够啲品牌唔能够咩都唔做噶嘛。 系哦。 咁所以其实喺过去呢个年龄两年入边咧，系多咗好多向呢一方面。諗嘅題目囉。 嗱，我知道呢國內就好多呢一啲咁樣嘅直播嘅，即係會有埋個藝人喺度同你一起試用嗰啲產品，甚至乎介紹俾你聽到底嗰啲產品好啊定係唔好啊咁樣嘅。 直播啊，帶貨嘛。 係啊係啊，香港就少啲呢個字眼嘅，我覺得。 嗱，如果講內地呢，中國大陸呢，就其實呢件事就有咗3-4年噶啦，即系火红嘅话就红咗3-4年噶啦， 系 当然唔系讲十年八载啦，3-4年嘅事啦。咁其实香港都唔系唔兴嘅，系迟咗啲，但系近呢2年啦都兴噶啦，都兴噶啦。咁但系嗱，兴同蓬勃两件事嚟噶，系嗱你讲大陆咧，佢兴得嚟，因为佢蓬勃啦。咁其实咩为之蓬勃咧？真係有好多嘅人，我唔講明星名人啊，我講人去做直播帶貨。而因為嗰個結果10-5啦，都賣到嘢嘅。咁咪蓬勃囉。係咪有來有往㗎嘛。即係你我俾錢你做，你做完之後冇結果，咁冇來冇往件事咪唔蓬勃囉。 一次就完啦，如果係咁嘅話。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有來有往嘅，我搵10個有4個都賣到嘢嘅，咁嗰件事會蓬勃嘅。咁相反，反之咧，喺本地香港咧，就因為嗰樣嘢未咁，即係比起大陸嚟講，未 蓬勃起來啊。 嗯。 啊，就因為可能真係未嗰個影響力未夠。咁但係香港唔同啊嘛。咁、你香港你行落街梗有一間喺左緊噶嘛，咩都。 係啊，啲嘢好方便嘅，的而且確。 係啦，咁變咗其實呢個唔係單單係話個平台嘅問題，或者帶貨嘅朋友嘅問題，係、本身嗰個本地嗰個生活習慣嗰個模式，你真係呃嘢喺你攞落街都有嘅。咁、所以就變咗你要去進行呢個網購啊，或者睇嗰啲直播帶貨嘅環節，你又冇咁嘅必要性咯。咁喺大陸地大物博，咁我真係睇個直播帶貨，撳個掣啊買到嘢嘅，咁啊方便好多噶嘛。 嗯，都係嘅。咁但係嗱，講起呢一樣嘢咧，直播帶貨其實嗰個運作係點樣嘅咧嚇？ 可以好複雜，但係簡單地説咧，其實幾個層面嘅啫。 嗯， 即係複雜嗰啲講唔通啦。係簡單嘅層面就有通常有幾樣咯。 嗯， 第一就係、譬如我用 Barbie 嚟做例子啊。 係 Barbie 我。免費嗰啲唔講啦，我俾嚿錢你，例如俾你$10，或者$10,000啦咁樣嘅，你幫我做一場直播帶貨嘅活動啦，咁通常最短要做45分鐘啦，長則可能係個半鐘至到2小時不等，咁你不停咁樣講嘢㗎啦，喺度賣緊嘢囉，咁呢就呢個第一個收入啦，第二樣嘢呢就係、可能你賣到咁多嘢，佢就會計返一個有個分成啊， 即好似佣金咁啦，花紅 佣金咁樣啦。咁你話佣金有幾多㗎？咁真係因人而異啦。你即係嗌到好低同嗌到好高都有嘅。 嗯。 咁跟住呢，可能呢，除咗你做直播之外，因為你做直播你可以喺屋企做㗎嘛。 係。 或者去一啲叫做直播間，即係譬如你嚟我公司，我公司就係個平台嘅。 嗯，甚至乎有廠景添啦，我見過有啲。 係啦，咁你嚟到我個平台做呢，如果我夠有返咁上下身份嘅話呢，我又可能要收你一個出場費。 嗯。 咁可能第四咧就會生多一樣嘢出嚟咧，就係話配合嗰個品牌或者嗰個平台咧，就做多個 extra 嘅活動。 係 啊，咁你整體係咁樣去運作咯。 嗯 啊，咁但係你話直播帶貨呢一樣嘢，最主要咧就我頭先我講到話揾人咧，其實喺大陸嗰個市場就唔係淨係揾明星咁簡單嘅啦，因為揾得明星可能嗰個起又貴啦。 嗯， 咁但係因為即係大陸人多嘛，人口多嘛。咁佢就好多，其實素人做直播呢，仲多過即係我哋叫 artist 去做直播賴貨囉。啊，因為我諗而家特別係啲大學生啊，咁即係可能十個大學生有四五個都做緊直播㗎。 係，或者網紅都好多囉，我見佢。 係好多好多，而嗰啲唔係話真係去試下，我諗真係我個實際數字我唔知啦，好多都做到賴貨嗰個效果嘅。 係。 系啦，咁但系你话点解香港系咪相对冇咁蓬勃咧？咁头先我讲咗啦，第一个重点就系因为嗰个生活文化嘅问题啦，即系乜嘢都喺附近都有嘅，咁你唔需要依赖直播带货去买嘢。 系， 咁但系其实咧喺疫情发生咗之后咧，我唔知道你系咪啦，譬如我自己屋企，我进行网购嘅活动我都做多咗嘅。 我系嘅，我都系嘅。 啊，多咗好多添，咁有啲已經成為咗習慣啦。咁、當你成為咗習慣之後咧，好自自然然地有部分嘅人咧就會分流去咗睇啲直播嘅嘢咯。咁但係咧直播咧其實我會覺得咧一切都係即係俗啲講句錢作怪嘅啫。 係 啊，因為大陸嗰度嗰個市場已經蓬勃咗咧，即係直播帶貨點都有啲錢啊。香港呢個市場咧，可能喺初始階段咧，唔係個個人都可以攞到一嚿錢，去進行呢個直播帶貨嘅活動。 係， 咁當你冇錢銀嘅吸引嘅時候，咁你會覺得都冇錢嘅，得唔得㗎？得個試字，咁就好多人咧都會唔做咯。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嘅，就呢、這個。呢、這個又係越我越講越難聽啊！ 係咩咧？係咩咧？ 其實咧，有時我自己咧，我哋自己有時會叫啲直播帶貨做咩咧？照妖鏡啊！ 點解啊？ 嗱，有少少諗到嗰個叫偶像包袱嘅，譬如阿 Barbie， 你有10,000+或者30,000+嘅 followers 嘅，咁係咪大家會對住啲數字就會估？哇！喺話 Barbie 有10,000+30,000+嘅 followers 喎，咁佢點都賣到啲嘢啩？ 或者就算唔賣到啲嘢，應該入嚟睇嘅人數都應該唔少啩？ 係啦 ，engagement 咯，係咪？咁但係點知一做出嚟咧？哎呀，難聽啲嗰句冇料到，或者賣唔到嘢，咁你係咪突然之間你會自己覺得哎呀死火？原來 我唔係真係咁受歡迎嘅啫喎。咁、其實會變相大家去分析呢樣嘢嘅時候，咪影響咗你嗰個叫做所謂嘅價值咯。 嗯， 係咪啊？咁但係有時啲嘢呢個冇辦法嘅，因為一來我覺得最主要嗰樣嘢都係因為本地嗰、那個 again 啦，再講多次生活習慣嘅問題啦。唔係啊，芭比你唔夠受歡迎咯、啊。 嗯嗯， 係就算我同你咁熟啊，你話幫我聽 Jerry， 我諗住開個直播帶貨，你入嚟睇下啦。我嗰個意欲都唔強啊。 嗯， 啊，因為你賣咩啊？你賣嗰啲我全部左緊有得賣啊。或者我因為香港嗰、那個資訊啊，嗰、那個市場啊，好成熟，好發達啦、啊。咁所以變咗，如果喺呢一個市場有直播帶貨咧、其實要突破咧，係比起喺中國大陸係難好多咯。 係，我都同意嘅。 嗱，咁但係不論你難與易都好，咁呢個只係一個結果嚟嘅啫嘛。但係個事實都係走唔甩，變咗一個照妖鏡咯。因為其實香港都真係有唔少嘅朋友做直播帶貨係買到嘢嘅。 嗯嗯嗯。 咁但係呢，其實呢做直播帶貨仲有啲其他嘅所謂少少嘅竅門或者秘訣啦，即係唔係話我教曉你啊，如果你覺得有興趣再講嘅，我下一集我去再講嘅。 喂，好啊，咁我哋留返下一集再請教 Jerry 啦，唔該曬你。 唔好請教啊，傾下啫。 好啦，唔該曬 Jerry。 Thank you。 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朵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什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谁敢讲我比 分啦，咁啊，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呢一首嘅作品 IDK Jenny， 一齐倒数啦， 好啊！ 点解要倒数呢？ 等大家有一份期待嘅心， 松旧迎新， 新嘅一年 开开心心。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好啊， 陪到你12月31日噶。 啊，我好都翻咗嚟啦， 系啊，我知道噶啦 ，Kitty。 寻日咧 大声嗌出嚟话陪你到31日，我都知道你出现噶啦，唔使即刻出嚟刷存在感。 系啊 ，Kitty， 系咪啊，小白？ 梗系啦， 系啊。喂，我寻日咧， 寻日都争啲中招，今日唔小心中咗添。 哦，唔紧要啊 ，Kitty 老是常出现， 记住佢就得噶。 接佢。今日几号啊？今日几号啊？ 30号。 系啦，因为只系陪到我哋31日。 系啊， 呢个 咩啊？ 我呢个 trailer 啊，好惊啊！ 吓死佢啊！ 唔使 Kitty 稳如泰山啊！ 梗系啦， 一姐嚟啊嘛， 梗系啦， 哇！即刻好开心啊，一姐嚟啊嘛，耶咁样。 淑梅最睇好就系佢啊， 系咯，我都听到宣传声仔系咁样讲。喂，我原先唔系想讲呢个啊， 讲咩啊？ 有仲有一分钟时间，琴日夜晚黑即系有时间，即系做完嘢咁啊，睇套戏，睇翻呢个九把刀嘅月老。喂，有阵时咧真系有嗰啲咩传媒优先场啊，有啲首映咧，我特登避开唔去，点解咧？有啲戏咧，你啊知道自己一种会好大感觉啊，会喊咁样咧、你啊真系唔好喺嗰啲咁多人见到嘅地方喊、啊，所以咧你都系自己买张飞入去咧、啊，自己好好咁样感触一番啊，感动一番啊，点都好啦。咁啊，琴日真系有几个镜头都喊起上，因为文本嘅小说其实我都睇得多嘅，跟、住就觉得啊，原来即系睇小说嘅时候系十年前咯，十年后真系可以有一部电影可以面世咧，真系有一种咧感触嘅感觉出现咗。 电影啊，有阵时都催泪嘅，咁大家有时间揾一套啱自己睇嘅啦吓。 今日系12月30日，星期四，农历11月27，适宜定盟、纳彩、开光、裁衣、拆卸、修造、安藏、入宅、安葬、谢土。 今日都几全面、啊， 唔同嘅人有唔同嘅需要啊嘛。今日忌掘井、伐木、作灶， 每日点都会有啲唔啱做嘅嘢、啊， 仲未习惯咩？今日都系国际烟肉日， 我会试多啲唔同嘅美食，同时会注意身体健康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以立场新闻同其他人串谋发布多篇大煽动性文章，拘捕7人。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言人话，事件标志着香港新闻自由进一步恶化。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话，事件再次表明香港的多元化言论自由同新闻自由不断受到侵蚀。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话，对香港公民空间持续被打压感到震惊。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话，对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言人等肆意诋毁香港法治同自由，妄图阻挠警方依法执法，公开包庇反中乱港分子，表示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指出任何外部干预抹黑都如螳臂挡车，注定失败。发言人指出，外部干预的势力屡次三番攻击香港新闻自由，蓄意渲染所谓寒蝉效应，支持新闻自由是假，见不得香港稳，看不惯香港字是真，奉劝他们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勒杀和袭击案，疑犯是三名介乎13至14岁的少年和少女。一名17岁少年昨晚10点几在屯门乡事会路怀疑被三名疑犯勒杀金钱，他向对方交付大约2200元之后，在天水围天瑞路怀疑被疑犯用手脚和喷漆袭击，疑犯之后逃去。警方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作勒杀、盗窃和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暂时未有人被捕。遇袭少年面和手部受伤，送院治理。欧洲多国的新冠疫情持续恶化，法国和英国的新增确诊再创单日新高。法国再多208000宗确诊，除了是当地新高，亦都是欧洲单一国家单日新纪录。卫生部长维朗说，按照目前的速度，法国每秒就有2个人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又说大约10%的法国人口曾经和确诊患者接触，警告到下个月初每日可能会有多达250000宗确诊。英国破纪录新增183037宗确诊，较之前一日多超过50000宗。首相约翰逊再次敦促国民接种疫苗，又说自己决定新年前不在英格兰实施新限制的同时，民众应该对参与庆祝新年活动保持谨慎。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早晨， 时间嚟到早上嘅7:38，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81%。今朝早咧，同你哋两位讲下音乐，音乐喺你哋生命里面占几大部分咧？ 好多、啊， 少话真系多啲， 系咪啊？ 即系佢有呢个 天空海阔， 系唔系？唔关做节目事。咁我本身咧，由以前读书嘅时候，我都系因为一个中意听日文歌嘅人嚟嘅。 系 咁中意听日文歌，中意到咧啊唔得，我真系学埋日文先咁样。咁都系又方便我打机啦，细个中意打机系啦。因为你即系小学嘅时候，我未识日文咧，发觉嗰啲都真系唔识嘅、 哦。真系啊，真系。 如 果細細個就識你咧，我超級機械人大戰咧，一個一定贏到冇。 係啦，係啦， 我要買本攻略書。 冇錯啦， 因為我唔識日文。 即係同埋嗰啲玩嗰啲 RPG game 咧，咩角色扮演嗰啲咧，以前細個都係即係睇攻略，因為你真係唔中意講咩，但你好中意個古仔喎。咁細個我哋冇咁多網上嗰啲攻略啊，你真係要買一本本書噶嘛。咁嗰啲書咧，仲要好衰啊！細個玩嗰啲買嗰啲電子書咧，佢一期一期一期咁樣嘅。咁你就買呢期咧，佢就話俾你聽；呢期咧就話俾你聽，教你點樣玩呢個第一。一关嘅第一 part， 咁同音乐有咩关系啊？ 好啦， 我扯远咗啫，因为小白中意打机，跟住识日文，跟住又学音乐， 就听音乐， 我就中意睇书，跟住我喺度谂，即系哇咁厚本书都睇得到咯，冇理由唔认真读书啊！ 系啊， 所以我就认真读书啦。 你知唔知我 小白都认真， 我都认真。我听音乐嗰阵时咧，喺我中学嘅时候就真系突然间好中意疯狂听音乐嘅。 系 咁以前咧个年代仲有 M D 噶嘛？ 系 你记唔记得啊？ 我梗系记得啦，我都有用 M D 机噶。 系啊， 记得啊，电台都有 M D， 系电台都有 M D 机， 但系 M D 电台有部你。唔可以带出街啊嘛！ 系啊， 你平时细个嗰部， 你哋有冇 经 历过用 M D 剪带嘅年代啊？ 有啦， 系啊，以前嗰阵时有同啲同事一齐做咩娱乐本星嘅时候咧，有国风啊、兰子嗰阵时咧，咁嗰阵时出去做记者招待会嘅，咁啊用 M D 机录音啦，冇即系而家可以用好多 device 啦，以前真系用 M D 机录音，录完之后咪喺我哋隔篱房嗰度翻嚟即刻去剪咯。 系啊， 你知唔知系剪到咧？因为好碎啊，好多时剪到只 M D 咧。是死咗嘅， 棘咗系嘛？ 直头咧已经佢话俾你听 dis out 剪都唔可以再剪咯。 系 咁嗰啲位置你又要再耷过出嚟，又要再喺个新嘅 MD 嗰度又再剪。 呢啲系有寿命嘅，真 有寿命啊！不过呢啲后话啦。咁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即系听音乐咧，而家除咗系话做节目，就譬如天空海阔之外咧，我平时其实都经常听。例如咧，喺条街嘅时候要行路咧，我就会即刻攞个耳仔咧塞住佢咁样嘅。 我都系，譬如搭车嗰啲咧，我通常。都会塞住，有时我又会觉得好似听唔到出面啲声咧，唔知会唔会即系我成日会觉得有少少危险啊， 听唔到车声。 因为而家嗰啲降噪功能好劲噶嘛，啲耳机，你真系一摆咗落只耳仔度咧，好似进入咗一个密闭空间咁。 所以我系嗰阵时有话买新嘅 headphone 嘅时候咧，啲 earphone 咧，我系特登唔买降噪功能， 系即系又要听下出面啲声。 系啊，因为我同嗰个 sales 讲咧，我话有呢个降噪功能，你 系 可以瞄咗佢嘅，即系你可以听翻出面啲声嘅。但系既然我都唔想。要咯，咁我仲要嚟做咩咧？ 平几嚿， 系啦，平几百蚊咁样。因为我话其实有阵时喺条街嗰度，或者有阵时我自己中意行山嘅时候咧，你系听唔到个山上面有啲咩情况，其实好危险噶。我同你讲，咁所以我又成日都系我就算行街，好多有阵时只系一边，因为我要确保自己听到身边嘅环境嘅声音，好似会好啲。不过听音乐咧，即系占咗好大部分时间，因为你发觉喺条街嗰度行路咧，你听住音乐。 时间过得快啲， 同埋城市个感觉会唔同啊！ 嗯， 即系你听住啲好 moody 嘅歌，跟住可能会放慢翻自己嘅节奏咧。系，你发觉真系你欣赏到香港嘅另外一面嘅。 系， 系啊，咁所以音乐真系一个好大嘅魔力嚟噶，好好嘅一个。 跑步啊，做运动啊，好多时都会听住啦，即系有啲节奏咁样，有啲背景音乐，我都话有时冲凉都会开住啲音乐嚟听。 跑步个 playlist 咧好鬼衰嘅，因为有阵时唔觉意佢出咗只慢嘅歌咧。 跟住就 炒和晒， 休息 真系炒和晒。原本跑得好顺嘅，佢突然间出只慢嘅，结果系唔想跑， 勾翻起 太 moody 啊！跟住 伤心嘅回忆， 仲要见到个日落，哎呀，唔跑啦。 喂，但系我想讲咧，音乐除咗即系我哋生活上面嘅一啲调剂啦，或者帮我哋抒发情绪之外咧，佢都有好多实际嘅作用嘅。譬如之前圣诞咁，11月。 左右咧，你就喺商場聽到好多商場啊、商店啊播聖誕歌啦。咁呢個好耐之前已經有人講就話係刺激你嗰個消費嘅意欲，因為一聽到呢啲音樂咧，就會好放鬆啊，好有過節嘅氣氛啊，咁啊俾錢都鬆手啲嘛。 農曆年啊，聽財神到咁啊。 係啦，喂，原來咧喺倫敦嘅地鐵嗰度咧，2003年開始咧，就已經揾一啲試點嘅車站咧，去播一啲古典嘅音樂。嗱，我哋即係去旅行嘅時候，即係回想翻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個嘅記憶，即係可能你咁啱去到嗰個站等緊車嘅時候咧，係有聽到一啲古典嘅音樂嘅咧。咁佢呢個試點係要試啲咩咧？就試咗18个月，播咗年幾啦呢一個嘅古典音樂喺車站。咁結果咧就發現呢個車站嘅劫案減少咗33%，係啦，減少咗33%。對員工嘅惡言，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即係錯啊、報錯，叫你唔好衝閘啊，或者即係總之嗰啲唔開心嘅一啲對話啦，亦都減少咗25%。破壞嘅行為咧，亦都減少咗37%。其實呢啲 percentage 唔細㗎，即係都去到30%左右嘅，30几%。 即係10个人有3个人突然間咧轉念喎，變咗好人喎，係 啊， 10个壞人有3个即係叫做 從良喎， 係啦，做翻好人喎，其實都幾好㗎啦。 係啦，嗱，咁於是乎咧，覺得嗰、那個效益都幾大啦，即係從呢一個調查研究嚟講，咁所以咧都有應用到去其他站裡面嘅，即係之後咧做完呢一個嘅研究，咁。到底点解会出咗呢一个嘅即系关系出嚟咧？咁研究人员咧就认为呢个做法咧同进化学有关，因为声音咧除咗用嚟吸引异性，即系你唱歌啊嗰啲之外咧，仲会可以用嚟做一个维护领土权利嘅，就好似啲雀仔会避免入有其他鸟声嘅范围一样，即系其实好似一种警觉咁样啊。雀仔咧，譬如听到咦嗰度有其他雀仔叫紧， 咁佢就唔飞过去。 系啦，因为佢知道嗰度已经有人霸住咗。 啊，同我唔同，我听到咦雀仔唱歌，我行过去睇咩雀仔嚟嘅先咁样。 系啊系啊， 啱啱唔同， 因为你系人类啊嘛，系啦，即系其实都好正常。譬如我哋人类行过啲屋，咁你听到譬如里面有啲声啊，有啲音乐啊咁样，咁你都知道有人，你都唔会即系八八卦卦。望入去啊， 其实都啱，即系好似有阵时都用啲方法，譬如我哋住村屋嗰啲咧，出门口嘅时候，知道屋企冇人咧，会开个收音机，或者开住电视，即系等有声， 系啦， 好似有一个咧就系领土嘅宣示咁样，屋企有人嘅咁啊， 装出空城计， 冇错啦，啲贼仔你唔准过嚟咁样， 系啦，就系呢个例子啦。咁所以咧，佢就原来音乐咧，都起到呢一种维护区域主权嘅作用嘅，亦都甚至咧可以有少少。恐吓到其他群体，即系话俾你听，呢度我噶，你唔好过嚟啊！咁样，咁原来应用咗喺车站咧，都可以减少到呢个劫案嘅发生。 我以为本身听 Kitty 咁讲咧，以为因为人嘅性格同啲提子好似添，你知嗰啲。波尔多嗰啲啊，佢哋真系听巴哈 啲音乐啊，咁样， 跟住又话啲提子唔知甜度升几多咁样。 不过可能都关事，即系有啲朋友可能做啲音乐治疗嗰啲咧，音乐都有啲疗愈嘅功能啦。即系头先 Kitty 讲嗰个就比较实情啲啦，或者实景啲啦，一个主权啊、领土啊，或者嗰个嘅宣讲咁样啦。但系调翻转头咧，即系其实头先讲音乐治疗咧，去到下一个关节就系、是，喂，其实个人可能心境平静啲啦，你都。化咗啲戾氣，即係叫做冇咁意思係啊，冇咁粗言穢語啊，調翻轉頭就係冇咁想搶嘢啊，覺得個世界美好一啲啊，心境平和啲啊。尤其是你聽得多嗰啲 meditation 嗰啲音樂咧，你真係覺得自己與世無爭㗎。係 啊， 你覺得自己賺錢唔知我嚟做咩？點解日日要翻工啊？點解要咁早起身啊？點解唔可以繼續瞓喺張牀嗰度啊？咁 感受下個大自然啊，欣賞下呢個世界啊。 我想聽下啲 vibration 啊，即係嗰啲震 盪 啊，嗰啲西藏。重撥嘅咚， 嗰啲音頻啊， 你知唔知個咚咧？頭先我扮啦， 其實 動咗2-3秒噶啦，其實已經咚，咁住已經係2-3秒喎。即係我哋即刻喺度講，我哋六個即食面幾耐啊？3分鐘有陣時都嫌耐啊，30秒啦咁樣。你動唔多幾下就已經過咗30秒。 係啊，我有啲朋友咧真係會將呢啲聲音咧買翻屋企，點買咧？佢真係買個重撥或者買一啲特別一叫做唔係音樂治療，已經係聲頻治療。嘅一啲嘅工具咧，翻屋企，佢话有阵时喺屋企静静地嘅时候咧，你就咁敲一下洞咁样咧，佢发觉咧，即系。 好舒服， 淨化心靈， 係淨化心靈。 我做咩？你即刻換翻靈魂，淨化心靈。 我都要上去佢屋企多啲嘅，我太污穢，我覺得自己有啲心靈。 係啊，所以 最污穢嘅人都有啲地方係乾淨。 有咩？係咩？ 都有。 聽下啲古典音樂啦。 係啦。 早晨时间7:51，听过有黄淑曼《致未来的我》啊。 嗯，咁啊，钟哥喺度就啱啦，因为咧好多嘢咧都系问你嘅意见最好啊。咩咧就啲绝版嘢。 哦， 所谓绝版嘢咧就系有啲咩咧嗱，我喺坊间咧都睇到 银纸，我唔识噶 银， 即系绝版银纸冇啊，因为通常喺个绝版之前洗咗噶啦。所以不知道 都有机会啊。咁、但系咧，而家因为发觉地球嘅资源咧，即系越嚟越少啊，同埋旧嘢多人怀念啊。点解话地球资源越嚟少咧？嗱，譬如报纸会话咩土耳其闹纸荒啊，嗰啲纸嘅书咧就成为奢侈品啊。跟住咧又话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日本嘅美式快餐连锁店咧，因为薯条嘅供应减低， 系、啊系啊， 咁、又净系可以供应呢个 细 薯条啊咁样。所以话咧有阵时候地球资源少。咁啊，亦都會令人諗起啊，其實絕版嘅嘢咧，又真係令人哋覺得都幾愛惜嘅，要懂得去愛嘅。咁但係咧，啊，原來香港有一班嘅年輕人咧，佢哋對巴士嗰個著迷程度咧，唔知你哋有冇留意到，其實都好厲害。佢厲害嘅程度咧，直頭係會自己去買一啲唔單止係香港舊版嘅巴士。 因為揾地方擠，甚至乎連埋世界各地嘅地方嘅巴士咧，佢哋都會買咗運過嚟香港。 你講緊係佢成架巴士買咗翻嚟啊嘛， 成架巴士買咗翻嚟。咁我又見過呢一班嘅年輕人咧，又或者睇過啲報道咧，我都覺得佢其實幾佩服一班咧一班嘅人啊，唔係淨係佢哋啊，對於自己嗰個興趣係可以咁去發展，因為好難嘅。例如鐘哥都好犀利，因為佢中意玩具，然後佢會諗點樣可以喺玩具嗰度就捐窿捐啊，去揾一啲自己嘅心頭好啊，或者好清楚邊知道邊個係絕版啊咁樣。就好似呢一班後生仔咁樣咧，其實佢哋一講巴士嘅時候咧，因為佢哋揾嗰啲巴士有部分譬如係歐洲嘅，又有部分咧係嚟自日本嘅。咁喺日本都覺得係哇。是好舊的型號，但佢哋都會揾翻翻嚟。 但係揾咗翻嚟，你揸唔到出街噶嘛？ 佢哋有揸我出街 嚇，你有佢哋掛個 T 牌啊？ 佢哋有掛相關嘅牌照啦，咁亦都咁佢哋即係行得出街嘅，咁佢哋運輸署都俾咗佢哋出嘅，咁佢每一次亦都係有申請到嘅，所以佢哋有啲公開活動嘅時候咧，當佢哋揸呢啲巴士，例如揸一架唔知乜乜線路嘅巴士，係好佢會預先喺自己嘅群組嗰度咧，或者網上面公布嘅，跟住就好多人咧。就會去 一呼百應咁樣， 一呼百應，因為想去嗰度打卡啊，即係有好多朋友會覺得，喂，我咁耐冇飛過啦，我冇見過或者係我好耐冇見過丹麥嘅巴士，我好耐冇見過日本嘅巴士，我好想咧就係上去個巴士嗰度感受一下嗰個嘅氣氛嘅。咁佢哋亦都話到，其實要面對好多嘅難題係咩咧？就係、是巴士嗰個維修。因為維修其實都好難揾零件，本身個巴士已經夠啦。 乜個前提咩？你因為好耐冇見過，所以你先至想見啊嘛。 係啦， 所以我成日覺得咧，你身邊嗰個唔好成日見咯。因為日日都見住嘅時候，哎呀，都唔係好想見。 你呢個係小別勝新婚嘅 邏輯啊！ 佢距離感係啊， 係啦。咁你自己會唔會對你自己嘅玩具都係小別勝新婚？唔好成日見咁多。 都會㗎，有時候。有时候真系会噶，不过咧小别之后咧，其实你唔记得咗噶、啊。我买过呢个咩？有噶，原来 跟住就再买过 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有阵时人咧，我觉得即系大家要谂下，点样可以喺自己个兴趣同生活嗰度咧，要攞一个嘅 balance， 或者你嗰个投入程度有几多，又先至可以叫做 OK 嘅。因为呢班人咧，其实佢哋自己要做咩？你要租仓啦。即係我哋聽下佢哋點嘅生活先，佢哋要租倉啦，然後個倉咧佢有幾個人嘅就合夥，跟住個倉就擠咗唔少嘅巴士。你知巴士其實一架咧， 但係你講緊嗰啲倉唔係真係話嗰啲迷你倉， 唔係迷你倉， 可能一笪地嚟 嘅。係啊，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咧，即係初頭都幾反對佢哋有呢一個興趣嘅，仲要見到佢啲仔女咧成日唔翻屋企喎，去咗邊咧就去咗玩巴士。佢哋玩嗰啲巴士真係喺個倉嗰度，可能自己。揸出揸入啊，同埋要面對好多問題，就係例如誒頭先話過嘅零件問題啦，架巴士每一日都要攤著下佢啦，你支車啦，係咪一唔攤嘅話，你唔攤一年半載就廢㗎啦， 你情願你隔離嗰個係玩巴士定玩其他嘢 巴士个投资都好大啊！ 其实你玩得巴士咧，都真系非富则贵嘅。你谂下，你又有一笪地去坐巴士其实都好贵嘅，即系你同跑车嗰啲可能分分钟贵过都唔定。 你仲要运翻嚟，跟住你仲要保养咧， 系啦。所以佢哋咧就直头有阵时可能一个礼拜都有三四日咧，佢哋系会喺个巴士入边瞓觉嘅。咁佢哋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最钟爱嗰一架嘅巴士嘅。咁我哋就话都有比喻過嘅，佢話屋企張牀同巴士有啲即係長啲嘅座位咧，有咩分別咧？咁樣就係、是、長啲嘅座位嗰個咧，佢覺得仲舒服，因為佢話原來巴士即係譬如例如講翻日本式嘅咁樣，你唔知道大家有冇坐耐嘅時候，佢嗰個真係 sofa 嚟嘅。咁你坐耐嘅時候，佢就話到其實屋企張牀係闊啲，但係咧其實佢就覺得本身巴士嗰個 sofa 都好舒服，只係冇得轉身。 就算你香港以前嘅巴士都有啲唔係而家咁樣硬框框嘅，都有啲係真係好似 sofa 咁樣嘅。不過以前嗰啲咁樣就係俾啲好冇功德嘅人攞把戒刀戒爛曬啫嘛。所以先至換咗而家咁樣，你冇得戒咯咁樣。 係啊，而家嗰啲纖維面啊嘛，係咪？咁佢咧亦都即係睇到佢哋好有心啊！即係除咗係搜羅好多巴士嘅嘢之外咧，佢哋愛巴士嘅程度更加會揾埋一啲巴士嘅路牌。係啦，咁所以咧，我哋之前咪成日睇話有啲。啲人賣飛機嗰啲推餐嗰啲一架架車仔係餐車，跟住有陣時又見到又話巴士公司會賣嗰啲叫做 凳啊， 甚至 手啊， 我張巴士凳咧， 等一陣， 即係又會賣嗰啲巴士站嗰啲牌啊，寫住幾多號幾多號幾多。 咪上一次都講過，我係 啦，就 上次講又拍埋嗰個巴士站嗰個牌啊嘛， 所以我話咧，原來即係就算係香港咁細嘅地方咧，都好多人咧。 是對自己嗰個嘅興趣係特別鍾愛，而去好好地經營自己嘅興趣，原來可以令到一個人好快樂。 係嘅，不過咧，即係我自己個人啊，如果呢啲咁嘅喜好咧，都同嗰個 size 咧就會畫上等號嘅。即係我更鍾意，我即係講笑就話，我想要張巴士嘅凳啫。但我更鍾意，我唔會買張巴士嘅凳翻嚟屋企擺啊嘛。 你換咗屋企其中一張凳咪得咯？ 但係嗰個 size 係超越咗自己覺得啊，可以愛嚟儲嘅極限啊。即系我唔会坐一个等身大嘅超人喺屋企嘅，咁解咯。 可唔可以将嗰个巴士凳攞翻屋企之后扮嗰啲机械人驾驶舱啊？ 可以嘅，咁但系唔会啊嘛，因为就系超越咗自己喺个认知里边咧。如果我储一啲嘢，唔会储到咁大嚿咯。嗰、那个 size 有关噶嘛。 系嗱，咁啊，2021年啊就嚟完结啦，系咪先？咁啊就快迎接2022年新嘅一年啦。咁所以咧，特登讲翻啊，原来香港都有咁多人咧，对自己嘅兴趣咧系可以好经营嘅。咁啊，不妨即系听众或者我哋自己三个都系啊，谂一谂啊，其实而家虽然话就话疫情啫，有好多嘢做唔到，但系原来仲有好多嘢咧，我哋系可以把握时间做嘅。如果而家仲未揾到嘅话咧，咁我 兴趣啊， 系啦，要定一定啊，即系2022年嘅时候，自己点样可以好好地经营一下自己，因为人冇兴趣咧。其实好闷啊，嗰个生命。 喂，但我又感觉得嗱，有兴趣当然系好事啦，我同意嘅。但系咧。你可以去钻研，但不一定需要拥有。我觉得，哇，头先听到你讲嗰啲，哇，如果每一样嘢，即系你好中意，都即系你有能力 花费不菲啊， 系啊，咁 佢哋三餐都食得好唏嘘啊，佢哋 系啊，系一个取舍啦，又 系啊，系取舍啊。 所以阿 Kitty 咪好中意钻研喺啲股票上边嘅， 系啊， 你都系中意储钱啊，所以你钻研股票希望赚钱啦、啊，但系你又唔应该唔一定拥有噶嘛， 一定拥有噶， 所以你应该钻研咗赚咗钱之后，俾晒我哋，跟住你哋满。捉咗你轉言而唔使擁有嘅慾望咯。 首先我要轉言得啱先，你明唔明啊？ 我發覺中哥今朝你特別睿智喎， 係咩？ 係啊，係咪聽者有份嘅頭先嗰啲？ 係最好啦。 咁蝕咗你，你係咪夾翻啊？請問 咁啊，蝕咗嗰啲啊， 梗係唔會啦。 輸打贏要咪呢啲咯？八點鐘啊，先聽新聞。 死亡人數激增。谭德赛话 ，Omicron 嘅传播力更强，佢同 Delta 同时传播，导致出现海啸式嘅新增确诊个案，对此表示高度关注，担心会对已经筋疲力竭嘅医护人员带嚟巨大压力，以及令到医疗系统濒临崩溃。谭德赛又认为，较富裕国家大规模推动接种疫苗加强剂，可能令较贫穷国家缺乏疫苗。因此，佢再次呼吁各国更公平地分享疫苗。但佢仍然乐观地认为，2022年可以结束大流行嘅严重期。美俄计划下个月举行安全会议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喺当地星期四通电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恩说，拜登将会同普京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包括即将同俄罗斯进行的外交接触。霍恩又说，华府将会继续同欧洲盟友同伙伴进行广泛外交，以磋商同协调共同方式回应俄罗斯在接壤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美领导人计划当地星期四晚通话。美俄是因为乌克兰的问题而是关系紧张，今次将会是两国领导人不够一个月内第二次的通话。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7， 日元 14.99，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278， 人民币 6.369，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780 点，跌12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4.53美元，卖出1805.3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天气清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15度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系啊，假期前愉快啦。咁睇到咧，股市方面咧，琴日啊，成交就相当就淡静去形容。点解咁讲啊？喂，琴日咧半日啊，即系我记得晏昼嘅时候睇一睇个成交金额咧，400多亿，哇，少得好夸张啊吓！咁当然你话即系大市成交唔太配合咧，股市方面咧，亦都恒指都唔会挫得好高下啦。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又要交俾 Dicky 讲啦。咁交俾你啦，嗯。 好，都正常嘅。咁大家都知啦，而家我哋数数唔使手指噶啦，其实咧即系用个心已经数到啦，因为停泊已经完啦。点解咧？点解两下咧？就因为咧，即系除咗剩翻今日嘅交易日同听日嘅半日交易日咧，咁已经咧，终于挨完呢个2021年嘅股票市场啦。咁啊，即系出年见咁样。咁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咧，咁北水已经停啦。咁啊，北水已经停，就几时翻嚟咧？四号先翻嚟咯。咁所以简单呢一句咧，哇！即系你谂下，有北水个市都唔升，个大市都唔分多成交，咁仲要佢都停埋。咁你话你想点咧？咁即系而家简单啲讲咧，就系、是、如果系篮球比赛咧，就系唔敢班门弄斧啦。我啊唔系打篮球嘅吓，我打网球嘅咁啊，同埋踢波嘅细个。咁但系咧，即系有个所谓垃圾时间啊，即系点样咧？即系有一队咧就输紧噶啦，应该。咁但系而家咧就剩翻嗰少少时间咧，点样都冇办法反大为胜噶啦，点样都冇办法能够咧东山再起噶啦。咁而家咧就即系挨埋啲时间，佢等输波嘅啫。咁而家我港股咪咁嘅状态咯。 系咪即系好似我哋睇戏嘅时候咧？呢啲叫厕所位啊。 呢个就系啦，完全就系咁啦。就係、是、完全就係廁所位啦，中國咁、所以即係冇乜辦法啦。而家咪就係捱埋佢咁解窿烏，咁、所以咧即係唔緊要，都係嗰句。仲有日半交易天咧，就已經捱完噶啦。咁啊，又出年又一條好漢啦，出年啊再從長計議啦。永遠都係一年年計嘅，所以嘢都咁。但係咧就真係幾無奈同悲哀嘅嚇、即係講緊人哋個美股係啊，有啲股份都唔係好表現啊。但係你唔好理。即最廣泛代表性嗰個 S&P 500指數又創歷史新高，我哋嗰啲恒生科指咧就冇嘢噶，繼續係佢個名咁啦，FALL 科啊，英文嗰、那個啊，即繼續跌啦，繼續啊創上市，即佢啊成立以嚟嘅新低，咁你話幾無奈同悲哀咧？咁但係冇辦法。股票市場就係咁噶啦，唔係升就係跌，唔係恐慌咧就係亢奮，咁所以大家唯有就係接受咯嚇。咁所以而家呢一秒鐘都冇咩可以做噶啦。 嗯、但系年问第二样啊，即系年尾咧，我就永远咧就谂翻啲不如传统少少嘢啊，即系新嘅嘢，我成日觉得不如新年谂啊，一到年尾咧就谂翻啲传统嘢，咁我谂起啲传统板块里边嘅东西，嗱，譬如话啲传统嘅银行股咧，汇丰啊、中银啊咁样咧，其实呢啲而家喺呢啲咁样嘅局势里边，会唔会系一个好嘅避风港咧？ 诶、可能又系喎。嗱，首先讲几样嘢先。嗱，讲汇控咧，当然大家都知佢有个回购计划啦，咁佢继续回购紧啦。咁当然点样都好，回购即系喺个市场度买啦。咁啊，对个股价点都有啲帮助嘅吓。咁啊，无论你喺伦敦又好，边度都好咧，同一只股票嚟嘅啫。咁嗱，讲到其他啲银行股咧，譬如中银香港咧，个股价近期更加有突破添。咁啊，其实走势都几靓添嘅。嗱咁點解讀咧？咁幾樣嘢嘅啫。其實你話銀行咁點解會？咦，好似好翻啲喎咁。就第一，當呢一個英倫銀行開始即係加息，而見到美國嘅貨幣政策都轉向係從緊嘅時間咧，咁大家都會覺得冇嘢佢，即係兩樣嘢啫。如果可以加息，即係經濟好同啊通脹先至會咁做噶啦。咁即係呢兩件事都係利好經濟噶咯。咁、所以咧嗰一刻咧。即係當英倫銀行一加咧，咁啊啲英國銀行升曬。當市場憧憬聯儲局出年會加三次咧，嗱出其實出年就好快啊嚇，咁樣即係仲有兩日出年㗎嚇。咁簡單呢一句，咁當然就受惠啦。咁仲有亦都會憧憬住息差個擴闊嘅空間。咁可能你會話：咦，咁內銀嗰啲又有啲唔同喎、啊。咁因為內地嘅貨幣政策寬鬆喎、啊，而家係係嘅。咁但係調翻轉，因為之前降準啊嘛。咁降準嘅概念係啲乜咧？最簡單嘅理解就係可以借多啲錢出嚟啲銀行。咁即係話對於佢哋嚟講，咪做多啲生意咯。咁所以頭先我講嘅所有理由，理論上都係利好銀行嘅行業嘅。不论你是港银啊、内银定是国际银，即系都是利好的理论上。咁当然有阵时又唔系净系咁简单嘅，不过如果你有好简单呢个概念咧，咁呢几即系呢几类其实都是同一类嘅股份咧，点样讲都好，喺而家呢一个嘅大环境嚟讲咧，都有少少受惠。咁当然你话再睇个别嘅股份咧，亦都有即系各有前因，雨后果啦，有好多唔同嘅理由啦。咁但系。 簡單啲一句咧，其實都有少少利好嘅啲金銀行股。 Dicky， 你頭先咧講到呢啲去舊迎新咧，我諗好多股民都想趁住年尾咧執執個倉，咁啊有一個新嘅開始。咁但係有時咧，我自己睇翻自己手上面嗰啲嘢咧，都唔可以話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啊！直頭可能即係揸住咧都係為啖氣啊，或者唔信扯啊咁樣啦。尤其是嗰啲二三線嘅科技股咧，今年如果你冇即係喺一啲反彈嘅位走嘅話咧，其實都坐得幾低嘅。譬如你話快手啊、微盟啊、平安好醫生啊，即係佢都要睇睇醫生啊。我都想问一下呢一啲股份咧，其实嚟紧会唔会好翻少少？即系话，唉，咁嚟紧新嘅一年啦，可能会有一啲新嘅景象，或者有一啲新嘅冲击，咁都唔使即系而家每一日望住佢都问一下你点啊？ 系啊， 你冇事啊嘛？ 即系讨论区有啲苦主挥手区，你 系啊， 横掂都系回应埋啦。咁啊，即系揸头先嗰啲股份咧，其实高位跌咧都跌得好多啊，即系跌咗几倍啊， 跌到6.8喎。 你嗰个哇好有戏剧效果，哇！琴日跌到6.8， 佢做乜事啫？系咯，做乜事要跌到咁啫 ？Dicky 交俾你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晒你啊。 我都唔知讲啲咩好啊 ，Kitty， 只系申报啊，本人冇持有。 咁我就真系恭喜你啦。 真系我都真系唔系恭喜你啊。不过咁讲啦，我都会有啲新经济股，有啲都挨紧价噶，我都好认真地讲。咁所以其实正所谓股票都系有三吹六旺嘅。咁但系问题系咧。始终我都又要攞翻嗰一句投资金句，咁唔敢话好金啊，不过都真系听咗都系冇乜蚀底嘅。其实就投资同爱情都一样，一句经典嘅歌词系点样呢？分手要很比相恋勇敢，咁我永远都会记住呢句嘢嘅。咁点样去执行呢？其实都系冇嘢嘅。你可以俾机会佢嘅，好似一段感情咁，你可以继续去睇嘅，可以继续去再即系再观察耐少少。但系你真系好唔对路，你梗系要走啦。即系呢个永远都系即系都系嗰句，即系爱情又好，其他嘢都好，一段关系都好，即系唔可以话我系唔信邪啊。我是不瞓书啊，咁其实就即系嗰个伤害会系更加大咯。咁但系好啦，咁事到如今又现在又如何呢？咁即系好多新经济股，唔好讲话即系嗰啲极端跌到散晒嗰啲，即系你谂下年初好亢奋嘅概念，哇，沙士概念啊，其实大家知唔知系咩嚟嘅？嗰刻唔知道，知唔知噶？唔好理啦，总之啊都炒啦。咁好啦，咁嗰啲高位咪回落嚟，咪就系讲紧头先，譬如你话微盟啊、平安好医生啊，即系当然可能仲有啲政策嘅因素啦。咁佢哋跌真系好夸张噶，即系讲紧系跌你真系八成以上噶。咁但系唔好讲嗰啲啊，你就当阿里、腾讯、小米，你话跌得少咩？系跌得少啲咯，即系相对地啊。咁但系。跌幅其實都可以係接近由高位計啊，即係歷史高位嘅，佢其實都有三分二嘅部分啲大價嘅，甚至藍籌嘅股份都好，咁所以，唉，我只去安慰大家就係、是。咁冇辦法啦，即係叫做冇大眼識人囉今次。咁但係你去到而家呢一刻呢，咁就算啦，唉，即係老老實實，就算頭先講嗰啲名呢，而家我叫你沽你都唔會走㗎啦，係咪先？你梗係會話咁都你而家都事到如今落，我又唔使佢執笠咁。咁嗱永遠都唔可以淨係抱住一個佢唔會執笠嘅心態去揸住呢隻股票嘅，因為佢唔執笠唔代表個股價唔可以再跌㗎。咁所以就即係都是要那句最简单的，大家想想，喂，如果你真的要执一个仓的时间呢，记住就是要保持一些王者帮你赚钱的，跟住呢就将啲令你输钱嗰啲呢就尽量都减一减佢。咁最简单嘅方法就係你唔肯斩晒你咪斩啲囉。啲股票同感情唔同㗎嘛。感情冇得我藕断丝连少少啦，斩剩一半咁唔得㗎嘛，你係分手要狠㗎嘛，係咪？咁但股票都仲可以喎，同我得一半啦咁样。同我拱咗佢出街啦，咁都仲可以嘛，咁所以俾个概念大家係咁样。 咁啦，今日呢就先讲咗啲唔好嘅股份，大家点操作啦。听日呢就 再要好啦。要少少时间。 虽然半日市都要邀请 Dicky 呢帮你分析下究竟呢，喂，今年啊有冇啲股份呢做返个 wrap up， 由年头升到年尾㗎啦。咁啊好够电力嗰啲呢。係啦，咁啊即係港股都有啲正嘢嘅。咁不过呢差嘅嘢就真係比较多少少。好啦，咁啊，听日迎嚟一个好啲嘅开局啦，希望、 啊、 今日咧、啊、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现任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谢晒。 好，听日再倾，唔该 Dicky， 拜拜。 一齐倒数啦！ 好啊！ 点解要倒数呢？ 等大家有一份期待嘅心， 送旧迎新， 新嘅一年 开开心心。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真系陪到你十二月三十一号噶，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优惠系咪介绍煎堆啊？ 点解啊？ 正所谓年晚煎堆啊，人有我有咁样，呢啲仲系好优惠。 嗱，我呢个优惠咧，同年尾都有啲关系。正所谓去旧迎新咧，咁我唔知道你哋年尾咧会唔会都即系未到年廿八都会大扫除下，执下屋，即系迎接新嘅一年开始，或者搞下啲家私啊嗰啲咧， 都唔会， 都唔会， 系啊， 年廿八都唔会， 唔会 系嘛？ 每一年嘅年廿八 冇嘢可以动摇到你，唔喐乜都唔好喐， 唔好浪费自己嘅青春。 可能平时有执开，我有啊，近排都有请姐姐上嚟，系咁执，系咁执啦。咁务求喺农历新年之前已经执好啦。 哇，你都预都 一个月 时间， 系啊，系咯，嚟紧农历又要即系邀请啲朋友上嚟啊，成年冇执过屋啊，执翻整齐啲啦。同埋有阵时咧，有啲一旧半旧嗰啲嘢，成日摆台面咧，自己唔想处理咧，跟住好啊，依家咧啲姐姐嚟帮你执屋咧，佢帮你影埋相啦，跟住再摆埋喺嗰啲社交平台嗰度售卖翻。 哦， 系啊系，我嗰个咁啱可以做到呢一样嘢， 几好、 啊。我觉得几好啊，因为咧个过程入边，你可以将一啲自己冇用嘅嘢可以转售俾人哋，或者转赠俾人哋啦。 我呢啲好市侩，问一问。 系啊， 咁嗰个盈利咧点样分咧？佢帮你 拆几多？系82定73？ 冇噶，嗰个姐姐 立晒 时薪好贵嘅，因为 哇佢俾晒你。 唔系，佢帮我做一样嘢啫嘛，好似一个 assistant 咁啫嘛。唔系 嗱， 佢本身帮我抹紧嘢，跟住我话：，哎，你唔好抹字啦。嗱，呢堆咧，呢度有堆嘢，你帮我影相，跟住摆喺网站嗰度卖啦，咁样。 咁但系交收系你自己去咯。 系啊，唔系咁通常依家疫情就唔使咩啊，你教我噶嘛，可以 到付 噶嘛， 系啊， 到付。咁我为咗清嘢啫嘛，我唔系为咗盈利啊。如果啲超级有价值嘅嘢，我都收埋啦。好明显有一堆都系冇乜价值嘅嘢，咁系。随缘落座咯， 但系你要封翻封利是俾佢先得。之后 封翻利是好贵喎，佢时薪。你知唔知执嘢嗰啲姐姐前排咪同你讲咗咯？嗰啲钟点姐姐，你知唔知几多钱一个钟？可能贵过我时薪，好厉害噶！封翻利是唔紧要，即系呢啲礼数我做得最足。 呢啲咩？ 跟你学噶嘛，系咪先？系啊， 呢啲咩啊？呢啲系额外工作啊嘛，因为佢执屋就唔包帮你卖嘢啊嘛。 佢咪系啊？佢影相，其实穿你都系影相，同埋打翻啲 description。啫，系啊，喂，呢个都有用，即系你尽量咧，如果你两公婆喺屋企执屋咧，一个咧就负责执嘢，一个负责抌嘢，但系抌嘢嗰个通常唔舍得抌噶嘛，咁啊最好啦，上网卖咗佢或者转赠有心人，咁啊最好啦。 有啊，我最近都有啊，卖咗啲麻雀啊， 卖， 系啊，即系多咗一副嗰啲，即系执屋嘅时候咧，嗰时我唔记得系。是入伙禮物定係咩？好耐之前，即係幾間屋之前啊，咁樣咁啊，跟住又賣咗，咁都幾好嘅。咁同埋有啲家私都可以，即係你未啱用，但係又新速速嘅都可以賣出去啦。咁不過今日我想講個優惠咧，都係同換家私有關啊，因為唔知道新嘅一年大家係咪都係即係換家私嘅好時機啦。當你執下，咦，發現隻腳又爛咗，嗰、那個台腳又崩咗咁樣，咁啊見到咧有一間都幾。几叫做平民化或者大众化价钱嘅一间家私店啦，连锁嘅。咁佢咧就 姨妈系嘛，系咪姨妈？唔系姨妈家私啊？ 佢而家有个地方行先嘅，可能讲 好实在嘅嗰间嘢系啦。咁佢咧就 好实在，有啲优惠咁样啊。 咁佢咧就有一间 Outlet 啊，系而家好多铺头咧都会整啲 Outlet 咧出嚟俾大家，即系专系话俾你听嗰度就系买啲比较平啲嘅嘢噶啦。咁就去咗坚尼地城嗰边。 先，咁就開咗。咁呢一間嘅歐力分店咧，裏邊就有好多嘅家私家品咧，就見佢減到低至兩折。咁、我諗就佢都係食住呢一個嘅時機啦，即係大家換家私嘅好時機。 佢都係新品嚟嘅，只不過係優惠再優惠啲咁樣。 應該係啊，或者佢兩樣都有啊，即係而家好多。 即係陳列品都 OK 嘅， 陳列品又有啦。 中意買陳列品。 係啦，或者一啲譬如過咗季，即係嗰啲設計嗰啲咧，咁佢有啲新貨，你又可以訂啦。 我真係分唔出佢幾時係為之係食啱呢一季 過 季，我真係分唔出喎。其實 有陣時有啲懷舊嗰啲燈台咧，就係貪佢舊啊嘛。咁佢點會過季咧？其實 咁啊，真係唔知道㗎啦。咁啊，總之咧，佢全線咧都有一啲新年嘅早鳥優惠嘅，譬如 sofa 啊、床褥啊、床架啊、鞋櫃啊等等呢啲家私咧，有啲就低至四五折，咁啊有一啲咧就低至兩折，咁啊有一個咧。我自己睇咗都覺得幾好嘅。而家嗰啲家私嘅設計咧，最緊要係咩咧？慳位同埋多用途啊嘛。咁、我見到佢有一個咧開合櫃咧，其實佢合埋咗咧，就好似一個幾窄嘅櫃仔咧，可能可以擺喺入門口嗰、那個玄關嗰啲位啦，即係晾下嘢啊。又或者係擺喺廳中間嗰啲位，即係可能你晾下花樽啊，或者擺喺鎖匙啊咁樣一啲窄嘅櫃啦。原來咧跟住我見佢嗰幅相咧，佢又可以打開嘅、一打開咧，裏邊原來佢又有啲格咧，俾你可以攝下啲書啊、雜誌啊。咁、你開大咗嘅時候，裏邊有一啲儲物嘅空間。 好用嘅呢啲。 做乜事啊？ 即係當你開大咗之後咧，你唔會刪翻埋嘅。 點解？ 即係其實佢只係得一個 size 嘅啫。當你開大咗，其實你係擺多咗嘢啦。你擺多咗嘢。咁即係你需要嗰個空間，你需要嗰個空間，你又何來會攞翻啲嘢出嚟刪翻埋佢？ 但係平時你可以合埋佢，咁咪望落去個感覺好似 整齊啲， 整齊啲咯，冇嘢壓住喺度。 不過幾多錢先你嗰嚿嘢？ 嚇，佢減到299喎，係咪嗱嗱係咪咧？都話佢直頭一拉。拉開咧，佢有塊板喺度咧，可以做一個書台，即係譬如你想突然之間寫下嘢啊，咁樣就唔使行一張緊台啊。 幾好，同埋有啲朋友即係間屋可能冇咁大，都幫到手嘅、 我幾欣賞呢啲家私設計。 聽日介紹第啲啊，睇下小白完全冇興趣啊，今日 屋企家私新速速啫。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2月30日。是一年的第36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一日。2013年12月30日，香港环境保护署推出以香港市民健康为本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取代由1995年沿用了18年的空气污染指数。当环保署预测部分监测站的指数将会达到严重水平的时候，就会透过香港政府新闻网发新闻稿通知市民。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计算了臭氧、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粒子引起的健康风险，指数分为1至10和10+级，并分为5个健康风险级别，包括低、中、高、甚高同埋严重。12月30日出生嘅朋友，说话简洁独到，唔喜欢冇效率或者浪费嘅动作，懂得建立营运工作模式，精于找出问题所在，经常思考点样将事情做得更好。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改善生活环境嘅工作会唔会配合你性格嘅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不断追求生活环境改变，得到嘅系咪只有数字改变？但系环境是否依然？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底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迈进二零二二，家庭幸福话金易。 嘉明妈妈，新嘅一年你有乜嘢愿望啊？ 嗯，玩玩星期天嘅收听率蒸蒸日上啦，大家身体健康啦，同埋听个听话咯。 你啲女都好乖噶咯， 我系想我个老公听话啲啫。 哦，咁真系要落力啲许愿啦，吓，辛苦你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二零二二携手出发。 CIBS 以广东话分享少数族裔朋友的故事。少数族裔生老病死， 自己是香港人，另一半呢就是其他地方的人，嗯，但是家人有些反对，你会怎样去鼓励他们？ 坦诚相对，没什么东西是沟通解决不到，我觉得。 以印地语介绍印度著名诗人及作品范显发。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近年咧，韩剧啊真系好厉害啊！特别喺啲串流平台上边，你讲得出嘅都即系横扫嘅，都好似系韩剧嚟嘅。譬如《鱿鱼游戏》啦，譬如最近有一套科幻嘅《宁静海》咧，又系啲嚟自韩国嘅制作啦， 《驱魔面馆》啦， 《驱魔面馆》啦，有好多都系嚟自韩国嘅制作啊。咁，但系喺即系数翻二十年前咧，已经有一啲韩剧靜靜雞入咗嚟，即係橫掃咗我哋個心底裏邊好多嘢，所以成日有一句説話噶嘛，唉呢啲咁樣嘅劇情啊，韓劇先有嘅啫，即係成日都會聽到呢啲咁樣嘅説話噶嘛，咁，因為有一啲類近叫做咧，即係好多巧合嘅劇情啊，叫做好巧合，特別係悲慘嘅巧合咧，都會出現喺一啲韓劇嘅內容裏邊嘅。今日講呢套咧，可以話係一個鼻祖啊， 《藍色生死戀》。 哦，好新手喎，就係藍色生死戀，有冇睇啊？當 冇睇 嘅，哎呀，呢一套咧都可以話 睇日劇嘅。 你有冇睇？ 係喎，啊係喎，啊小白， 我冇睇，我冇睇呢套，因為我都真係近呢幾年先至開始睇韓劇啫，係啦。咁呢套咁經典，梗係有聽過啦，但係就冇睇過，冇睇翻。 其實我睇，我真係睇，我真係睇曬。 我有追嘅呢套， 同埋咧， 你實時追定係之後睇翻㗎？ 實時追，因為呢個。阿宋慧乔啊嘛，女主角 宋慧乔、宋承宪咯。 其实宋慧乔咧，我第一部系中意睇佢呢个《顺丰妇产科》，嗰时亚视播， 咦？呢 个 我有听过， 喜剧嚟， 呢个之后拍噶啦，系咪？ 唔系之前拍，嗰阵时未出名啊，宋慧乔。我系嗰阵时睇咗佢《顺丰妇产科》，觉得呢个女仔几靓，眼大大、面圆圆咁样，跟住又上网搜寻，我仲记得系用嗰啲咩啊？ 56 K 嗰啲電腦搜尋嗰時，仲係好耐啦，即係講緊九幾年，九字頭，即 九八年開播呢、這個順豐婦產科， 哇好嘢喎！ 你好細個識睇呢啲嘢， 識睇靚女喎，知道佢靚喎。 我睇先個宋仲基啦，唔係講笑講笑講笑，俾翻鐘哥講先嚇。 唔係我係睇宋仲基啊嘛，就睇睇。 你睇宋仲基？我唔係喎。 宋講真喎，嗰陣之後即係當然啦，講翻太陽的後裔咧，我就真係睇宋仲基，我覺得佢做得好好嘅， 係咪啊？ 即係睇嗰個戲嘅演出咧，真係咦？值得 佢有兩大女神嘅南韓，就係、是、孫麗珍同埋呢個宋慧喬呢兩個我都好中意嘅。反而全智賢我就麻麻地嘅。 我好中意全智賢，我最中意全智賢。 咁我大家口味唔同啫，冇所謂嘅。 你幾時開始中意全智賢先？ 咪就係我的野蠻女友咯。 哦，咁早啊？ 係啊， 因為有啲咧就 學曬佢啲嘢， 有啲 學曬 你生出嚟已經係 比對高山大隻咁。 嗱，跟住講呢個藍色生死戀，嗱、那個劇情咧，你真係可以話咁粵語長片嘅。即係有啲嗱，講真啊，所有嘅情節你真係喺粵語長片你都睇過嘅、 嗯。 但係佢勁嘅地方就係佢將所有嘅撈埋擺翻落去之後咧，你覺得全部接受 咁勁， 你覺得好好睇 嗱？我冇睇過，我求其噏幾個橋段啦、嗯。你話粵語長片嘔血有冇啊？ 有。 吓 咩啊？呕血， 呕血都有。 咩叫呕血啊？ 即系 呕血啦， 即系有咧，一定有啦。有啊，因为会有绝症噶嘛，啲主角。 哦，原来咧，咁都未必一定系呕血噶嘛，绝症。 绝症佢唔呕血，话俾你听， 但 有绝症就嚟到期咯。 哦，咁啊，咁我唔可以同你一齐，因为你系我哥。 有。 唔系啊嘛，又有。 有啊。 咁就 失忆咯，仲有。 失忆。失忆又 有冇？ 失忆啊！我唔记得失忆好似冇喎，有啊！ 我要抡翻先啊！嗱，呢个就系三大韩式 爱情粤语残片， 或者最老土嗰个啦，三角恋即系我爱你，你爱佢，佢又爱你，但你又唔爱佢嗰啲咁样啦。 有一个咧就要为咗成全对方就 我起身 黑然走， 离开 离开嗰个先系最爱，通常 但系离开嗰个咧就继续不断守候，即系我只系离开啫，但系我唔会即系。你可以 唔放棄， 但你唔可以阻止我愛你嘅，即係嗰啲 咁樣，遠遠咁樣去掛念你。 那個古仔最初係講乜嘢呢？就話説由小朋友開始講起嘅。咁話説咧，欣希同埋俊希啊，俊希同埋尹欣希，即係兩兄妹咁啊。阿哥咁啊，幾歲嘅時候咧？咁啊，阿妹妹出世啦。咁點知因為哥哥一時貪玩咧，即係當時喺韓國出世嘅小朋友，其實嗰只腳係掛住個名牌嘅。咁就呢個咧就係個父母係邊個？呢個就係父母係邊個？點知佢一時貪玩，將兩個 B B 女嘅名牌調轉咗。咁即係話原本係佢個妹，就流落咗去另一家人嗰度咧。咁原本另一家人嗰個女咧，就變成咗佢個妹咧。冇人知道，咁啊大家各自湊咗翻去啦。點知將到佢哋大過咗啲嘅時候，咁一路生活嘅時候啊，咁啊兩兄妹感情好好啊，即係。但系嗰个已经唔系佢亲阿妹啦嘛，但系以为系亲阿妹啊嘛，但系佢哋两个已经建立咗一种好深厚嘅感情。好，点知突然之间有一次去因为一啲事验血，吓、啊、原来唔系即系父母唔系同埋一个系统嘅，咁即系呢个执错咗翻嚟啦，跟住先至揾翻当日捞乱咗嗰个，去到呢一度嗰两父母点样做咧？ 闹阿哥咯。 嗱，鬧就係已經太遲啦，於事無補啦。咁當時最老土嗰個啊嘛，即係而家阿俊熙嗰家人咧係好有有唔係好有錢係有錢嘅。另外流落咗嗰個係貧窮嘅，咁即係話原本有錢嗰個就變咗喺貧窮嗰度長大，原本貧窮嗰個咧就而家突然之間變得富貴啦。 呢個係身份對調嗰個橋段啦， 身份對調嘅橋段同埋有貧富懸殊咯。韓劇咧好多時候都有呢一種咧，即係。叫做身家嘅一个差距。 系啊，咁当时即系喺呢个戏里边嘅选择就系调翻转啦。咁所以咧就系原本系佢个妹，但系喺贫穷地方长大，突然之间、我变翻有钱人啦，就去翻嗰度。系跟住有钱嗰、那个，有钱嗰、那个即系原本冇钱嗰个就。 点解搵得翻咁衰嚟嘅？ 咁啊剧情需要啊嘛，如果唔系冇戏做啊嘛。 嗰啲咯，系啊。 咁即系原本冇钱嗰个就系宋慧乔嚟嘅。咁跟住咧，但系佢喺一个叫做好啲嘅家庭长大噶啦嘛，但系突然之间就翻去一个贫穷家庭啦。 但系咁你冇感情嘅咩？佢嗰度长大咗，你养大咗廿几年，跟住你发现唔系亲生之后就拜拜啦。 如果如果阿小白中意睇呢一个 日本嘅電影或者電視嘅話咧，咁我哋介紹啦，相同嘅故事你可以睇《啊事之與和》嘅另一套啊《如父如子》啊，又係講呢個執錯咗，跟住湊大咗之後點樣算嘅咁。 佢之前都唔使睇啦，之前喺內地都有個真人嘅。就話揾得翻自己嘅生， 係啊， 生父母啊，但係佢都會喺翻嗰個養父母屋企住， 但係嗰個隔咗好多年，即係長大成人之後， 即係二十幾年。 劉德華嘅失孤嘅 係啊係啊， 呢度係 好啦。咁呢度咧，咁調轉咗之後，咁點算咧？咁當然咧，原本。佢个妹喺贫穷嗰度长大，佢一直都觉得，我成日俾人虾，因为我穷。 系 佢翻翻嚟变翻有钱之后，当然变咗一个即系嗰啲千金小姐啦，即系 不可一世。 不可一世，好得有钱啊咁样。但系调翻转头，原本冇钱嗰、那个，即系宋慧乔，佢过翻嚟嗰边之后咧，因为佢一直都系一个好温文嘅人，所以过翻嚟嘅时候，佢都逆来顺受，哇，几讨好呢啲角色， 好有家教， 好有家教。咁、啊、于是者咧，跟住咧。就俊熙即系宋承宪嗰边啦，即系阿哥啊，佢就阿哥啦，成、家唉移民啦，即系唔好再谂啦，成家移咗民，咁咪两个家庭离开咗咯。咁、当然阿哥咧就系好挂住阿妹嘅，系挂住边个妹啊？ 宋慧乔 就系啦。咁点知当佢 好留心听噶， 长大成人之后 睇过啫， 系啊， 唔代表我冇留心听啊。 呢个第一个就系经常用嘅桥段咧，就系搞乱咗个 B B 啊嘛，跟住有钱变冇钱，冇钱变有钱啦。咁跟住佢分开咗，应该冇嘢啦。点知翻埋，即系当佢哋长大成人之后，又俾佢哋碰翻面。 哦， 碰翻面之后啊，乜你大个咗咁靓女嘅？即系宋慧乔啊，好中意嗰啲类型。乜你大个咗咁靓女嘅？但系你大个咗更靓仔，成个宋承宪咁嘅样。 但其实我一般般啊，宋承宪讲真，我唔觉得佢特别靓仔。 嗰阵时佢水汪汪的眼睛好正噶， 书生 型 啊 嘛， 你知被誉为 又个个都大大只只咁样啊，好 高大啫，我又唔觉得佢真系大只。嗰啲拳上右嗰啲啊，真系大只啊， 再劲， 再大只， 高到已经攞好多分啦。 不过佢哋啲即系南韩啲朋友仔系好高大嘅，就系你睇嗰啲袁彬嗰啲就知道啦，即系 袁彬先 嗰啲， 我啲 袁彬 嗰个太极旗。飘扬嗰个细个又觉得哇咁靓仔都得嘅， 呢个袁彬应该就系嗰个袁彬啊， 系 啦， 系 啊， 同一个袁彬。 咁跟住呢个第一个袁彬，跟住之后又有个叫袁彬噶嘛， 系啊， 咁呢个第一个袁彬，咁跟住咧佢就出现啦。呢个袁彬系一个有钱仔嚟嘅，但系佢中意边个咧？佢中意宋慧乔， 系， 因为宋慧乔咧又系一个即系个个都中意、个个都喜欢的少女咁样啊嘛。咁但系嗰个有钱仔嚟嘅，咁但系咧宋慧乔咧个心咧。同阿宋承宪两个有一啲由细到大培养咗佢一啲好微妙嘅感情，但系碍于咧，咦？但系你系我个妹，我 系 你阿哥嚟嘅，点能够谈恋爱咧？ 可能佢哋唔系亲生噶， 系咯？ 但系唔知啊嘛，但系 同埋佢哋有一份由细到大都系青梅嘅感情啊嘛， 青梅竹马嗰啲咧，好难最后开花结果。 系啊， 系啊， 即系始终你个名分上都系青梅啊嘛。咁跟住咧，呢个又系另一个啦。好啦，即系去到三个关系啦。袁彬就中意宋慧乔，宋慧乔中意宋承宪，宋承宪同阿宋慧乔有啲咁样微妙嘅关系，又不能去爱，但系又好想去爱。咁于是净话 O 都讲咗啦，有一个退出咯，就 系 阿袁彬啦。袁彬系有钱仔，同埋佢当时系好似木村拓哉， 好靓仔。袁彬真系靓仔到飞天，即系 嗰阵时被称为系韩版嘅木村啊嘛， 真系好靓仔。 系啊， 咁佢高过木村好多。 系啊系啊， 两个真系个轮廓，当时真系几似嘅。 其实依家都靓仔，你睇我啲壁杠，你见到。袁彬都 咩啊？唔系嗰个袁彬嚟噶嘛？ 唔系啊，另一个 袁彬 啊， 另一个袁彬，嗰个袁彬都靓仔啊，即系叫得袁彬都靓仔噶嘛？即系呢个系坊间嘅说法嚟。 咁我又去改名咯， 咁好， 白袁彬啊， 白彬去白彬啊！ 嗰阵时睇边 你本身都靓仔啊！你太靓仔咧，好烦噶。 即系嗰阵时睇， 你睇翻佢哋啲感情遭遇， 系咯，够用就得噶啦，小白。 唔系咁开心， 系咪噶？因为佢哋阿袁彬同阿宋慧乔嗰个。開始嗰個橋段咧，就係阿袁彬係有錢仔啊嘛，咁啊宋慧喬已經係叫做變翻做平民啊嘛，就去佢公司嗰度打工，幫佢做執屋嘅，咁、 哦、 就係咁樣開始噶嘛。咁、 啊、 一個咁有錢嘅人又咁靚仔，竟然真心真意中意自己、啊，呢啲仲唔係一啲童話故事？ 你睇下 Kitty 好努力補完啊，揾翻啲靚仔出嚟 啊！我睇下你講到咁靚仔嗰陣時係點嘅樣啊嘛。 所以嗰陣時兩個男主角阿宋承憲、袁彬，個女主角宋慧喬。 全部靚仔靚女，嗯、你點會唔睇啊？ 喂，同埋咧，我想講成呢啲設定咧，即係我當袁彬係另外一個男主角，第二男主角咁先算啦、嗯。通常咧，第二嗰、那個即係係得唔到女主角嗰、那個咧，嗰、那個性格係比較再溫文啲同埋斯文啲，而嗰個男主角即係本身啊宋承憲咧係有啲不羈啲嘅。我成日覺得個設定係咁樣嘅。咁、嗯、但係、那個 調轉喎， 係咩？ 係啊，跟住宋承憲咧就係比較溫文啲，係 啊， 反而個第二男主角咧。不羈啲 嘅，我但我睇个样咧，我可能俾佢呃咗，我觉得佢好好温文啊。 唔系噶，唔系喺啲系喺剧入边， 喺蓝色生死恋唔系啦。咁跟住咧，阿袁彬知道啊，原来你都系中意阿宋承宪嘅，于是乎咧，佢就黯然隐退，但系仍然默默咁望住。哇！你话边处揾先得噶呢啲人？ 系 真系冇可能啊！ 冇啊，呢啲都系设定嚟啦， 绝晒种。 咁你系咪估啊？跟住应该啊，两兄妹或者两个人 快快乐乐 可以快快乐 啦， 撇开所有嘅嘢唔谂。 你错啦。 嗯， 剧情180 度安排就系咁样啦， 呕血 就系啦， 唔系呕又系绝症， 咁啊绝症嘅，咁啊阿宋慧乔咧就患上呢个绝症嘅， 系啊， 咁当然啦，最后嗰个情节咧就系、是，唉，我哋喺埋一齐啦，然之后咧我好记得就系、是、阿宋承宪好大只啊，孭住阿宋慧乔， 系 块面已经白晒啦， 系 就喺个沙滩嗰度行，你谂下，你点会带住一个身怀绝症嘅人？孭住佢行沙灘先得嘅， 係咯， 我真係宋慧喬絕症， 係宋慧喬絕症啊嘛，哦、所以當佢覺得啊幸福再次降臨喺佢身上面嘅時候，原來就係攞走佢一切嘅 moment， 係 啊，其實佢個劇名都改得好好啊，藍色即係有啲藍調啦，即係憂憂鬱鬱咁樣啦，生死戀已經揭露咗佢係會死噶啦， 咁跟住咧孭，我好記得就係佢阿宋慈孭住一個成塊面白曬啲人已經絕症啦嘛，嘅宋慧喬喺沙灘度行嘅時候嗰種嘅憂鬱，咁當然最後啦。宋慧乔呢个角色当然就系死咗啦。故事 冇奇迹啊， 冇奇迹。但系 要够悲壮先搞 掂。但系都未完，咁死咗之后咁点样咧？你估下，仲有啲咩会发生？有本来两兄妹跟住排除万难，原来 系咪 又发现 原来又真系两兄妹，又唔系真系两兄妹嗰啲啊？ 啊，唔系原本系真系两兄妹，原本以为系真系两兄妹啦，收尾发现唔系两兄妹啦，跟住排除万难谂住相爱啦，点知其中一个咧就绝症，跟住就离开咗啦。咁、 啊、 剩翻阿宋承宪。即係個故事未完啊！ 唔會同咗袁彬一齊啊！ 唔會嗰陣時冇咁 仲有咩演員啊？ 冇咁多分支拆出嚟嘅。 仲有咩演員？ 咁就係宋承憲喺街上面諗下諗下嘅時候，突然之間諗得入神， 嚇 就係啦， 都死埋。 有架汽車過嚟一撞佢嘅時候，我仲記得嗰個 咩？你好匪夷所思喎！嗰陣時藍色生死戀啊，真係好悲壯 啊！ 基本上咧，得個編劇冇死啊，全個劇啲人都死。 但個妹，即係嗰個原本冇似真嗰個妹冇死，但嗰個都好靚㗎，即係嗰個做個妹都好靚。咁嗰架車， 咁嗰個做個妹嗰個最後有冇幸福㗎？ 變翻 唔重要， 變翻有錢嗰個， 唔再刁蠻，即係唔再刁蠻， 因為佢已經看透咗啦嘛。哇！阿哥又走咗，阿嫂又走咗， 係咯。咁跟住架車撞埋嚟嘅時候，我記得咧就係。真系仲系慢镜头，撞咗佢之后咧，慢镜头 close up 影住阿宋慈贤个样，慢慢喺度打转。 系， 跟住咧佢谂翻咧以前同阿宋慧乔嘅嘢。哦，跟住 过咗半集，跟住过咗半集噶， 咁所以就系咁样就完咗个故事。即系嗰阵时一路睇嘅时候咧，系一路追。一路喊，但系个心里边咧就一路闹，哇！点解呢啲剧情你真系得？啊，估唔到人真系得嘅，即系话太阳之下真系无新。 四十几集， 二千年咧，冇咁多二十集， 我真系 十几集就 好得闲。我发觉二千年嘅时候咧，我人生系冇乜目标，我都睇好多剧，无论系台剧啊或者韩剧，我自己睇好多，系疯狂地追啊咁样。 原本集数得16集嘅啫，咁样， 跟住又崩长咗。我头先咪话咯，个 flashback 都扣咗半 集 啦，收视好，你梗系。斩多几两噶啦， 不断拖住咁样咧。咁但系由呢一套戏开始咧，就蓝色生死恋之后咧，就有好多类近呢啲咁样情节嘅故事咧，亦都诞生咗。咁啊，就开始咗一个叫做当年嘅一个韩剧嘅潮流。 我睇一部电影咧，叫做咩《抱拥这分钟》啊，就系集齐晒所有韩剧悲壮嘅元素啦，有脑退化症啦，有撞车啦，有绝症啦。 样都齐啊！ 样都齐晒啦，跟住另一个撞车之后，连记得嗰个人都唔记得， 都唔记得你啦， 系嘛？哇，大佬啊！ 生活都已经够苦闷嘅，有阵时够惨嘅，你仲要睇呢啲？ 好劲， 笑得开心啲啊！ 孙艺珍、郑雨成啊，真系好催泪嗰套真系。 系啊。 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心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少，身价有多少，谁是你曾最合拍如你每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哦哦，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心里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到一想这飞一步到到，哦哦，不够长数，请你别控诉，原是你会窥探的隐蔽，和其菲林那色差的美，谁嫌弃惊喜与那份细腻，心慌中满分挑剔中太狠，偏算我低等，忘掉我和你曾拍出精彩作品，如你爱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哦哦，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心里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到一想就飞一步到到，哦，不够长数，请你别控诉。 十六分啊，听紧有朱曾若华嘅《傻瓜机》，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80%。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当你遇到志同道合嘅战友，你可能都会因为你同对方嘅默契，不禁讲一句：英雄所见略同。表示你哋无论系意见、睇法同埋观点都非常之合拍。咁到底呢一句英雄所见略同嘅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头先讲到英雄所见略同，相信你都一定同你身边非常合得嚟嘅战友讲过呢句说话。喺英文其实都有一句谚语系咁样讲嘅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Great minds 好明显就系形容紧两个超级强劲嘅脑袋同埋 very good 嘅软件。Think alike 即是说大家的思想都是 tune 到同一个频道，非常之合拍，所以这四个字合在一起就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记住啦 ，Great minds think alike。Great minds think alike。如果你都好幸运咁样遇到同你英雄所见略同嘅拍档，咁你就要好好珍惜佢啦。始终 Great minds think alike。要遇到志同道合嘅朋友，其实真系一种缘分嚟噶。Great minds think alike。我相信凭住你哋嘅实力，一定会创出一个又一个嘅高峰嘅。 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80%。先听一次新闻。 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咁头先讲咗近和富中心有意外，咁所以一带就比较挤塞。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就喺御龙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Hello， 我是王。丹尼，各位年轻人，机会来了！香港电台2022携手出发，你都可以成为新时代奋斗者，快点参加啦！ 选用一级能源效益的电器啦，悭电又悭钱，最重要是应对气候变化。窗口机、抽湿机和悭电胆的能源标签评级标准都提升了，重新评级后会换上 U2 标签。能源效益级别可能会调整，选购电器产品时就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的悭电计比较下啦，一起减碳排放，努力迈向碳中和。 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为你网罗业界资讯，掌握营商成功法则。 康发局为大家带来不同的营商机会，在资讯发达的世界，是时候踏出营商第一步。 接近年尾，是时候部署下来年2022年的营商策略。 如果大家都想留意多些贸发局的资讯，那你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和二台话你知。 他是香港马拉松10公里青年组冠军叶德朗，亦是三项铁人运动员。 可能游水的肌肉呢，我们就会依赖多些在手部的肌肉，那可能脚呢就用少些，因为单车可能用多些大髀，而到我们可能落地的时候呢，跑步呢就可能避免用大髀的力。 学界总动员继续带大家去到路德会协同中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大 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个别发展啊，随住啦债息抽升啊，科技股咧就有沽压啦，道指咧有得升嘅，升90点啊，连升6个交易日啦，标普500指数升6点啊，创出今年以来咧第70次嘅收市新高啊，纳斯达克指数跌15点，市场继续观望咧疫情对美国经济嘅影响啊，同时忧虑啦，由于通胀升温啦，联储局咧明年加息步伐咧可能加快啊，美国嘅债息咧又抽升啦，十年期嘅美国国债孳息率咧升近8个基点啊，咁啊，投资者都要好好咁样留意住啦。咁你话港股点睇啊？港股都要微微跌啊，跌57点，讲紧就系 ADR 收市啦。咁啊，腾讯咧继续下挫，转个头开始有冇机会升翻跌咧？咁啊，一阵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早晨，早晨啊！哇，朝头早咧梳下个头先，咁啊，点解咧？喂，头发嘅护理都重要噶，咁所以咧，即系今日咧啊，都想讲下呢一门嘅生意究竟，即系个门槛系点啦，以至咧，即系啲公司嘅老板点样睇到当中有啲商机咁样，咁啊，请嚟咧呢个老板啦，即系主要就系即系做一啲头皮护理嘅，咁啊，卡上到嚟啊，卡早晨啦， 早晨啊，各位， 早晨啊， 早晨， 系大家系咪好愿意使钱喺啲头发嗰度？我想问一下， 除了头发啦、外表啦，或者大家享乐啦，我觉得经过呢两年疫情大家都舍得咗， 系舍得咗啊，所以你就 冇得旅行嘛， 系你又可以再开分店啦。好啦，嗱我哋将条时间线褪前少少先啦。哇，咁多样嘢做啊，譬如关于呢啲 beauty 嘅嘢啦，咁或者美容啊、妆容嘅嘢，通常都即时系谂住啊，我哋不如开美容院啦，简单啲。咁、但系点解一开始会咁 focus 头发啊？用一啲草本嘅疗程帮人哋啊，可能。啲头发健康啲啊，咁样其实唔止男士有脱发嘅烦恼，有阵时女士都会有啦，即系产后都需要一啲叫做 treatment 去整翻好啦。嗱，传统我哋咧做一啲 treatment 咧就会喺翻发型屋入边做嘅，咁但系依家咧就多咗好多五花八门嘅一啲头发护理嘅一啲店啦，咁样你系点样 start up 呢个 business 嘅咧吓？ 其实系啊，我对头发咧系有个渊源喺度嘅，好特别嘅。我细细个已经留头发留到好长咧，我中学读书嘅时候。啲人都叫我辮子姑娘嘅，因為咧真係長到去咧，真係大髀嗰個位嘅。咁啊，所以其實好早已經係好中意頭髮依樣嘢，但係就冇做 salon 嘅。我一開頭其實讀完書入行就係做美容啦。後期咧因為工作壓力真係比較大啦，同埋美容嗰個工作時間咧去到比較夜，飲食唔係好定時啊，所以我都出現咗脫髮嘅問題。係啦，咁慢慢咧就正視呢個頭髮問題嘅時候咧，覺得自己其實對皮膚都認識啦，咁我就想專注喺頭髮嗰個發展啦，係啦， 即係喺頭皮護理嗰度就專注一下， 係啦，所以做咗幾年嘢之後咧，就開始覺得哦，我好想即係喺頭皮嗰度咧深入去研究啦，即係去理解啦，同埋身邊咧陸續都多咗好多朋友，即係有啲有出現過鬼剃頭啊，或者係男士即係不乏都會有啲脫髮嘅問題啦，傳統脫髮啦，咁就好想知點樣幫到佢哋咯， 好似一個醫生咁樣， 係啊，因為咧，你問我自己做咗即係依行差唔多10年啦。咁其實咧係好開心咧，我哋依度嘅客咧全部都係即係笑住嚟啦，又笑住走啦，而且係。介紹咗好多朋友俾我哋，係啦，佢哋 focus 嘅問題咧，主要分兩類，咁啊一類就係脫髮問題，另一類咧就係你肉眼未必睇到嘅頭皮問題，例如頭皮敏感、濕疹、牛皮癬，如果你頭髮長啲，其實有機會可以遮蓋到呢啲問題，就睇唔到嘅肉眼，但係佢哋會感受到咯，因為夜晚可能好痕啦， 痕到 滲血水啦，係啦，或者甚至乎有部分係頭瘡、頭油，頭油都困擾㗎，因為你社交嘅時候。如果聞到對方有頭油味，或者見到佢比較立咧，你都會對佢印象分大球。係 又問翻多啲關於營商之道啊！嗱，過去呢兩年疫情啦，其實疫情一直都未退卻嘅。其實對於你呢一門生意嚟講咧，有冇話好咗定唔好咗？即係因為有權係大家都叫做減少出外啊。咁其實好多美容院其實之前因為限聚嘅緣故，都未必可以做得住啊。啲客都唔嚟，就算嚟佢哋都好驚咁樣。咁所以呢啲我哋搭時光機去翻一年兩年前疫情相對嚴重嘅時候，嗰陣時係點樣嘅？其實 其實我哋公司 start up 咧就係正正就係疫情 嗰段時間啱啱開始嘅時間，咁係我哋溫咗先幾個月就遇正疫情啦。咁第一年咧就艱難少少嘅，因為咧我哋前後都停業咗五個月㗎啦，有半年啦差唔多。 哇！咁嗰幾個五個月咪白立租係咪先？ 係啊。 咁你驚唔驚啊？其實嗰陣時， 其實嗰陣又唔驚。 即係你都係高山低谷嚟嘅，你而家迎來兩年後可以喺銅鑼灣再開分店，即係你尖沙咀啲租都唔會平啦。你第一間鋪喺尖沙咀咁。咁點搞呢其實嚇， 嗰陣其實都不停喺揾唔同嘅方法去即係令自己嗰個公司開支減翻低啦，同埋咧開源啦，即係我哋其實咧就算停業期間，我哋都有出糧嘅，因為跟得我哋嘅夥計啦，咁我哋都希望佢哋即係唔好突然間咁慌啦，即係停業冇收入。咁其實二嚟我哋都多一啲客人咧都會問有冇家用嘅產品，因為除咗我哋停業，其實客人都會停咗療程咧，佢哋都會緊張，都希望啊可以個效果 keep 得到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揾咗好多唔同產品，都有做一啲零售嘅。 係，即係包括嗰啲洗頭水啊，嗰啲頭髮精華液咁樣啦。 係啦。 喂，但係其實坊間都好多喎，即係你譬如入去嗰啲即係新派嗰啲藥房啦，即係不外乎即係橙色、綠色嗰啲咁樣。你入去。喂，其實咧，你去到洗頭水嗰個欄目咧，都好多唔同嘅選擇嘅。其實咁，你嘅產品點樣脱穎而出嘅啦嚇？ 其實我哋最大分別就係你去藥房又好啦，超市又好，你唔會有頭皮分析。 哦， 而我哋依度咧有詳細嘅頭皮分析咧，你會揾到一個啱你嘅洗頭水，你就唔使自己盲中中咧去喺度摸啊，或者要試夠幾十支，最尾先揾到一支啱自己咯。係啦，所以變相你咁樣去計翻咧。我哋洗头水其实唔系好贵嘅，专业洗头水嚟讲咧就一个容易接受嘅价位咯。 系咁啊，即系百货应百客啦，咁啊有唔同嘅需求嘅。咁当然有啲，你啲头发好靓嘅，或者冇乜头发问题，可能你真系好基本嘅洗头水都搞掂。喂，但系有啲朋友仔头发真系渣啲嘅，咁可能真系要专业嘅料理啦，睇下有冇咁嘅需要啦。嗱，今集咧就先请阿卡咧去讲住咁多先啦，下一集咧再访问一下咧呢个头发。治料理店啦嘅一個店主啦，就係咧阿卡嘅，咁啊同我哋再講多啲，下一集再同阿卡傾偈好嘛？唔該曬， 多謝你。 塵埃飛上天上，泥沙沖向。沙的渺小，谁弯腰去感想？明知不够闪亮，人生不会气长，谁盼优秀奖？谁衷心拍掌？亦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寂寞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我亦留住自己。能为力去与伟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气。不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仍必须冲上。头如何无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光灯被抛弃。 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伟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气，谈长期谁下去永远抬不起，决定我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要目过我，但我能贴地，心甘情愿从地平崖到死，残余能量尚有半格能撑起，信奉我能揭开宝箱亦可喜，我也对得住我活到最后，这是勇气，最渺小的位置但碎拼命，这是霸气。 又是时候讲下香槟。为什么讲香槟呢？因为迎接新历新年，除夕夜大家都会噗一声啊，开个香槟嚟饮一饮啊，吓，相当有气氛。近排啊，其中一个法国嘅香槟品牌就联同啊国际级天后 Lady Gaga 有呢个新款嘅限量香槟。呢、这个限量香槟呢，仲可以做慈善嘅、哦，因为咧收益就捐俾咧一个慈善基金啦。善款啊，之前咧已经筹咗400多万港币噶啦。咁啊，试过呢支特别嘅粉红香槟嘅朋友咧，都话香气四溢，红梅啦、红布冧啦、士多啤梨味啦，都出晒嚟。但系想话俾你听，因为系限量版，晨早卖晒啦，所以明年请早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拨通咗咧，就阿谢小姐啊。早晨，谢小姐。 早晨啊，办完号你 好啊。咁啊，今日有啲祝福咧，就想送俾朋友噃，系咪啊？ 系啊。第一咧，其实咧，我系港台第一台、第二台，特别以晨光第一线咧为每一天即系听心机嘅。亦都包括埋港台电视31嘅。 哦，多谢你先啦、啊，你系港台血嘅人嚟噶，计吓同我一样、啊，非常好。 系啊，系啊。咁咧、啊，我嘅愿望咧就系、是希望自己可以继续扩展放空嘅经验，因为可以与人沟通好啲。 嗯。 亦都祝愿咧，我哋全香港、全世界人早日战胜新冠肺炎。 嗯。 祝全人类咧身体健康，凡事亨通。 系咁你全面祝福都系俾全世界噶，有冇啲俾你 friend 噶？ 我认为咧，全世界咧，即系等于包括晒我啲 friend 咯。 哦，咁一鸡几尾啦，咁所以啲 friend 就唔逐个讲啦，就讲全世界又包埋你啲 friend 啦。 系啦，因为我都多谢都好多人嘅。 嗯。 咁我第一个多谢咧，就系我朋友 Ivy Low。 嗯。 咁佢送咗几个重拨。帮我咧改善嗰个情绪嘅， 即系听到嗰啲声咚系嘛？ 系啦系啦，你哋港台电视31，即系大师对谈都有歌星陈明喜即系介绍呢啲音乐治疗。 哇！你真系超级 fans 嚟嘅，好嘢吓！ 系啊，咁样咧就我要多谢咧就系东同明爱综合家庭服务，多谢阿张秀娴姑娘嘅教导，特别系话咧。当我哋离世嗰阵时候，我哋个墓碑数算我哋喺世界上快乐有几多日呢？我特别祝张秀娴姑娘身体健康啊，亦都咧多谢黄姑娘咧用种植咧可以纾解人嘅焦虑，我有亲身经验。 嗯。 咁同埋阿孫老師咧就似顏繪，使我感覺咧好似即係重新啊。 嗯嗯嗯。 咁第二個多謝咧就係調景嶺明愛照顧者支援中心，佢哋嗰度有個解憂花園，真係好靚，亦都有實際嘅作用。我要多謝啦，袁家文姑娘啦，好好愛自己三十天手冊，因為喺解憂花園咧做過以水觀心嘅靜觀方法。係啦，咁亦都多謝咧資深師阿嚴姑娘與自己好好嘅約會咧，令到自己咧真係以前諗住即係做唔到嘅嘢咧，可以做到全場總冠軍。喺網上亦都拍照為證嘅，多謝萬姑娘咧，藉著重撥使我舒解嘅情緒，同埋 Monica 可以改善嘅反應。我喺呢度特別最後要多謝李文妹阿藍衫，好窩心嘅安慰，同埋佢哋全體嗰個同事有大愛精神。譬如岩棒是敏姑娘，使我喺高山低谷嗰陣時更加專注自己，同埋輝Sir咧，我最中意喺可以以音樂推廣社區精神健康。咁同埋阿樂嗰個基本嗰個電影，可以真係分辨到，無論有冇血緣關係，其實嘅愛根本係冇分別。我亦都好多謝阿浩咧，好用心去教我哋嗰個靈性嗰個課程，同埋多多姑娘教嗰個讀心術。小丑嗰個溝通方法，因為都係以真係放空自己，咁會比較舒暢一啲。咁同埋嗰個最後兩個實習生，許姑娘嗰個斷捨離，原來真係好似電視 J2 可以提升嗰個靈性，同埋實習生阿蔡姑娘咧，佢哋嗰個繪本圖書咧，可以好似學習嗰個老蜘蛛。做翻自己，真系唔怕俾大風吹散咗嗰個網咧，咁我哋仍然都可以等待第二次嘅機會。咁以上就係我所講嘅嘢啦。 好啦，多謝你嘅點唱啊！相信啲朋友全部都收到曬噶啦。多謝你謝小姐，拜拜。 拜拜。 实在奇妙怎猜透，如你知生命实在亦是有些意外，不用彷徨迷途，只需谨记他有无穷色彩，他有无尽的爱，要凭着自信跨过障碍赛，尽快将一双眼睛忧愁面孔忧愁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一同和唱可以吗？懂得紧握妈妈暖的手，到咿咿呀呀一声两声仍够，从怕怕行行然后要得走，从孭起书包吸取知识不用愁，从你有佢又开始手牵手，到他要开心伤心同心齐上头，人活着实在奇妙怎猜透，如你知生命实在亦是有些用彷徨迷途，只需感激他有无穷色彩，他有无尽的爱，要凭着自信跨过障碍赛。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四嘅晚上，今日夜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咧？要问一问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好。早晨，各位。 系有咩睇啊？今晚？ 咁今晚首先同大家介紹下，今晚7:35啦，醫生與你。咁醫生與你咧，今晚會有一位識體能教練教大家玩幾個動作啊。咁話說咧，即係我哋好多時咧，個膊頭啊，左右兩邊咧，高低都唔平嘅，未必會察覺到嘅、哦，但係可能。有陣時即係著衫啊，照鏡啊，嗰陣時你會睇到嘅。 高低膊方便射膊嘛， 即係除咗你刻意射膊啦，即係有陣時係天，即係你天然地個高低膊嘅話咧，原來啊同呢個脊柱側彎有關嘅。 哦，咁啊要留意啦。 咁啊，今晚嗰個識體能教練會教大家玩幾個動作，去保護自己嘅脊柱健康啊。 系咁啊！我都要留意一下，我都惊我自己成日射博啊。 唔会 ，OK 嘅，系啊。喂，不过咧，我喺度沉溺喺嗰个位咧，旧时唔系叫体适能教练，依家叫识体能，可能个讲法唔同咗啊嘛。我哋旧时细个成日听体适能， 体适能一听到呢三个字都惊啊。 Kitty 都忍唔住出嚟讲，系啊。嗰时大学你有一个要整翻，有啲学分系要体适能过到关先可以咩噶嘛？你都记得啦，系咪啊？ 九分钟跑啊嘛，嗰啲 系咯。 嗰时。大家 fit 啊嘛，后生，而家就有需要。 好 ，OK， 好啊，接住仲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啊？ 好啦，咁啊，继续去到今晚8:00有大师对谈啊，同头先咧点歌嗰位朋友咁讲啊，今晚有呢个歌星嘅陈明喜教大家咧，音频治疗之外啊，咁亦都有咧，两位主持人全灯法师同埋阿李灿荣讲下一啲。地上人間嘅智慧，咁佢今晚對談嘅題目叫做成與敗啊，咁啊好闊嘅題目啊，佢哋大概會講下咩咧？即係失敗咗之後咧，我哋可以學到啲乜嘢咧？咁啊睇重成敗得失帶嚟嘅好處多，抑或壞處多咁話嘅。 咁啊成敗嘅，仲有和波噶嘛？即係我哋睇波最中意啦，唔止贏輸啊，有陣時1:1、0:0 就和 波都得嘅啫嘛，係咪先？仲有咩節目啊？跟住、 好，跟住去到今晚9:30啊，運動教。31今季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教下大家啲运动入门知识啦，咁啊今晚好特别，咁啊嗰两个运动咧就系远足同埋舞蹈啊， 啱你远足小朋友， 系咯， 系啊， 睇下先， 可以睇睇啦吓，咁丰富嘅节目留喺港台电视31最好不过啦，唔该唱，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立场新闻停运属有关机构的决定，并非法庭要求，但引起部分市民甚至系国际间认为。以為是警方要求停運並影響新聞自由，認為是錯誤的睇法。他指出，根據刑事罪行條例，如果正常批評政府或者作出正常的事實報導，不受有關的條例規限。但如果煽惑他人進行非法行為，令人對政府產生敵意，可能干犯有關的條例。被问到传媒是不是不可以专访或者引述逃犯的讲法，汤家骅说，如果刻意帮助宣扬犯罪意图，就可能触犯法例。他建议警方就今次案件列出有什么文章涉及违法风险，如果市民知道有关的文章是有问题，但仍然在社交平台展示，可能招致违法的嫌疑。立场新闻多名高层被捕和宣布停止运作之后，昨晚已经移除网站和社交专业内容，网站只是尚在停止运作公告。另一网媒香港读媒新闻亦都在社交专业宣布，因应情况为免堕系误入法网，去年1月1日零时停止运作，并将会在日内移除所有有关人员，同时解散。警方国安处以立场新闻同其他人串谋发布多篇大煽动性文章，拘捕7人。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言人话，事件标志住香港新闻自由进一步恶化。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话，事件再次表明香港的多元化言论自由同新闻自由不断受到侵蚀。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话，对香港公民空间持续被打压感到震惊。

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警告！警告！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号，近视正式成为全球问题。 最新研究显示，近视可以令白内障同青光眼等眼部问题出现率提高，甚至同抑郁症、失智症有关。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近视新知》探讨视力不良背后带来乜嘢深远影响。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知少少扮代表。我好喜欢看卡通动漫，喜欢的程度是每日都会看，无论几忙都会抽时间，一个钟又好，一分钟都好。以前喜欢看是因为小孩对画出来的卡通可以有无限想象，喜欢他天马行空的想法。现在喜欢是因为很多卡通动画已经不是给小孩看那么简单，有好多唔同嘅信息隐藏咗喺画面里面。随住年纪越大，睇嘅方向当然唔同晒啦。以前淨係睇表面一啲得意情节，而家就会钻研深层意义。当你喜欢一种事物嘅时候，除咗会不断揾相关嘅种类去睇之外，更加会揾关于如何分析相关题材嘅资讯。所以现在在一些网上分享平台，任何单一类型甚至单一节目都可以找到不同的人分析。当然有些讲得好，有些讲得离晒谱。越看得多，了解越多，哪个高手哪个低手一目了然。最近刚刚看完一套连载的动画，於是上网睇下有冇人将佢补完一下咯。喺电脑前面揿下揿下，竟然揾到一个影片分享频道，分析得非常仔细。唔单止系讲紧呢套动画，甚至讲埋作者70年代开始画嘅漫画，逐一分析，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我都忍唔住要俾个 like。自问睇咗咁多年漫画卡通，关于呢个系列嘅资讯，我真系唔够佢丰富。而家好多嘅分析都唔会等完晒成套之后先同你讲，而系每一集都会有一次补完资讯，慢慢养成每一集睇完就会睇一次补完资讯嘅习惯。半小时嘅节目，有时候补完资讯可能有一个钟噶。嗰日睇完大结局，当然继续补完一番。这个片主其中有一句咁话啦，我都已经惯咗啲人乱噏，佢哋完全唔知故事嘅来龙去脉。而家啲人真係惯咗估估下就当係真嘅。我听到呢句好有共鸣。而家喺互联网世界，大家鍾意发表意见，但係有几多人真係做足功课先摆出嚟呢？通常都係随意讲下感觉，而呢啲感觉大部分都是比较偏激，再不是知少少就以为已经知道所有。还用一个专家的身份分析给你听，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专家，当你看到这些评论，可能你只会讲出一个单字，然后笑一笑。不过更好笑的是，觉得他们是专家的人多过真正的专家。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我上月光降临，我带了琴，成台独奏钢琴，头献上五音，只想每个国民，无论富与贫，用笑声掌声做陪衬。皇上热爱奏琴，神韵醉人，全人类都倾听，和创制气氛，细意共听。看国王沉醉更雀跃，活拍似大师好气氛。情爱有小子匆匆到步，极未明何解兴奋。城台上根本没半点韵律，但喝彩声竟飘远近。皇上再抱个云，求献奏众人仍然神应，极少却现半音，摆出姿态就琴，看似作恶，又博得掌声做陪衬。上热爱奏琴，神韵醉人，全人类都倾听，和创制气氛，细意共听。看国王沉醉更雀跃，没拍子但是好气氛。城外有小子匆匆到步，亦未明何解兴奋。情台上根本没半点韵律，但喝彩声竟飘远。皇上再抱个云，求献奏众人仍然神应，极少却现半音，摆出姿态就琴，看似作恶，有获得掌声做陪衬。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早讲下食寿司，咁啊知道咧有一间寿司铺咧，即系连锁嘅咧，而家越开越多啦。咁啊过江龙，咁啊排队都唔系话你想排就排啊。乐富嗰间咧，我就食过一次，咁之后咧我见佢已经系冇得 walk in 排队噶啦。你入到去，佢话诶你有冇网上攞飞啊？咁如果冇嘅话咧，咁你唔使排噶啦。即系佢排嗰啲系你中意食啊？ 我中意啊，系啊，因为佢真系价廉物美咯， 性价比高咯，系嘛？ 系啊，咁我觉得依家人生都系咁，一系天一系地啦，一系就食啲劣质食品，系啦，一系就吃食啦，或者快食啦，一系就食啲好好咯，即系唔好拣中间，因为觉得中间都系，即系我之前都有讲啦，譬如去啲高级餐厅嗰度叫酒咧，个 white list 咧，其实你唔好叫中间，一系叫最贵，一系叫最平，咁系最好。 我都系咁样。 系你叫中间咧，其实咧即系高不成低不就咧，仲古怪， 即系争咁啲咁样。 系啦， 你嗰个心理啊，即系你食啲平嘅，咁你就预咗系咁样噶啦，系咪？食啲贵嘅就另外一种享受啦，咁样。今日咧讲下呢一个咧，佢哋嗰间公司咧，临近年尾咧就做咗一个调查，咁出咗一个排行榜都几有趣嘅，就系话到底佢哋咁受欢迎嘅寿司啊，都系边一个最受欢迎咧？咁样去到 佢有只叫做咩啊？白鱼啊， 叫我唔记得咗叫乜嘢，有 鱼 小碟啊，好似叫小飞啊，我唔记得咗叫咩，有一只系我自己颇为喜欢食嘅，即系系啊，唔知道有冇上榜 咧？我见咧佢头十位咧都系比较普通嘅寿司嚟嘅，因为我谂比较啱大众化嘅口味啦。 第一位系三文鱼系咪？你想讲？ 冇错，第一位系王者嚟嘅三文鱼，即系无论你去到边间都，因为其实佢本身呢一间铺头咧，佢有个主打都话有一啲每一日都有啲新鲜运嚟嘅一啲唔同嘅鱼种咁样噶嘛。 无论任何嘅医生同你讲咧，三文鱼系有几多群咧，你忍唔住，忍唔住都系第一位系咪？ 而且毫无悬念，而第二位咧， 拖罗咯系咪？ 系啦，特选中吞拿鱼腩寿司，亦都唔系最贵嗰只。咁我谂最贵嗰只就即系比较贵啲啦。咁啊中呢一只咧都已经正啦。嗱第三个咧。就是我自己最喜欢吃的就是酱烤碟鱼鳍边寿司，即是那个类似左口鱼边那个呢， 左 鱼 群 边 那只。 是啦，咁原来呢都好多人喜欢吃的，尤其是呢你搽咗少少酱油再即是火枪辣一辣佢呢，原来好多人都懂吃的。咁第四位呢就是烧芝士三文鱼寿司。 呢、 這个 唔得 嘅， 我唔鍾意嘅呢个。 是吧，加咗啲芝士。 喂，你芝士咁浓味，你咪抢晒啲鱼味囉。 是啊。 同埋呢件事即是睇落去 ok 嘅、但係即系究竟系咪真系食落口味咁正咧？我争啲啊呢一个。 第五位咧又唔系间间有嘅，佢哋有就系、是、寿喜烧牛扒寿司。 寿喜烧就寿喜烧啦，寿司就寿司啦， 仲要牛扒寿司系啦。和 牛都好啲，牛扒好似真系争啲。 其实佢就几大块嘅牛肉啦，嫩牛肉咁啊，有啲寿喜烧汁系即系沾满咗上去，咁啊可能你食起上嚟又甜甜地咁样，几好食。 我都忍唔住要讲一句啊，咁咪即系变咗同嗰个黑椒牛扒饭，咪变咗寿喜烧牛扒饭， 系啊，小柏讲得冇错， 系咯，咪一样， 我都觉得系 一嚿嘢咁样， 麻麻地头先第四、第五位我都， 你冇理。总之咧，佢经过呢一年嘅调查，发现呢啲咧都系榜上有名，好受大家欢迎。 好明显个销售个 chart 系咁。 第一位系边个？ 第一 位 三文鱼咯， 三文鱼 系啊，大家都毫无怨念啦。 有冇嗰啲玉子寿司啊？ 冇 啊， 佢通常都系之后嗰几位就系嗰啲赤虾寿司啊，或者嗰啲特选大吞拿鱼腩寿司啊，极上万元寿司都有上榜。 不过头先咧，我听阿 Kitty 讲有一个叫中拖罗啊嘛， 系啊， 中超拖罗咧，咁佢本身。我自己都有嗌呢个中拖罗嘅，咁我觉得佢嗰个点解会嗌呢，我自己个人意见呢，係因为佢比呢个阿拖罗即係大拖罗呢，佢係平 平一折， 平一折嘅，即係如果你计返个 percentage 呢，佢差唔多平三成， 即係你宁愿食三碟啦， 或 者食两碟啦。 咁我亦都有一次呢，即係试过我又嗌呢个阿拖罗大拖罗，同埋又嗌呢个中拖罗嘅，咁我觉得 分别大唔大？ 其实个分别呢真係唔大，係啦，因为佢中拖罗其实都已经系好香啦，即系有中拖罗嘅味啦。咁你大拖罗咧，我觉得佢系真系会再好食啲嘅。不过其实有阵时咧，因为佢嗰、那个三文鱼，我以前做日本餐，我估佢都系应该差唔多。三文呢个吞拿鱼嚟嘅时候咧，其实佢一嚿一嚿嚟噶，佢唔系成条鱼嚟噶嘛。如果你三文鱼嗰啲，佢可以系成条鱼嚟，跟住师傅就切啦，去皮啊，跟住切啊。如果你章鱼嗰啲，有可能系生咁样嚟啦。咁但系如果你吞拿鱼啊，或者蓝鲸吞拿嗰啲咧，全部都系一嚿嚿。已经在日本切了，跟住佢就运过嚟香港，然后香港的师傅咧就会攞住嗰一嚿咧已经系差唔多处理完成的鱼咧，就切片，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有阵时好讲咧，就系你切片嘅时候切嗰下咧。你攞唔攞到嗰一嚿係最好食嗰一嚿嘅？咁如果你可能我自己好彩啦，咁有幾次中拖羅嘅時候，我覺得其實都 切到個靚位俾你， 係啊，都係切到靚位啊，嗰個味絕對唔會差過呢個大拖羅，所以我就會覺得如果根據翻呢個性價比咧，我自己都會選擇翻呢一個嘅中拖羅咯。 非常之完善嘅解釋，點解中拖羅係會受歡迎啲，即係榜上有名嗰個排行榜高啲咧，就係因為咁解。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头先你又有讲到三文鱼寿司啦，三文鱼寿司其实咁多年以嚟都系喺香港一个几榜首嘅位置，好多人其实我妈妈都好中意食三文鱼寿司嘅，佢最中意就系食三文鱼寿司，亦佢。 只係食三文魚壽司， 但又冇俾啲新聞嚇怕嘅。 係啦，冇嘅，冇嘅。咁當然你話一定要揾翻啲信譽好噶啦，唔好攞嗰啲，唔好攞嗰啲似三文魚嘅，就喺度魚目混珠。 你俾啲好食過三文魚嘅嘢佢食咪得咯？ 係咯， 即係譬如 啦， 有冇其他選擇啊？ 佢真係佢唔食噶，佢、 哦、 真係中意三文魚嗰只味道，所以佢就會繼續咧選擇三文魚壽司或者三文魚刺身， 好香嘅。 係啦， 小白，我冇所謂噶，你買任何我都會喜歡嘅，任何。 真系， 系啊， 咁啱啦，整纳豆军舰俾你系最好啊！ 喂，都我都话纳豆，我都即系非常喜欢。 我就系知道你中意纳豆咯，咁所以就纳豆军舰咪啱你。 正啊， 系啦，咁啊头先一路听呢个三文鱼寿司嘅时候，或者排名榜咧，我一路谂翻呢样嘢，就系之前曾经去过北海道一次啦，咁嗰一次咧就正值咧就系食三文鱼嘅高峰期， 嗯， 真系当造。所谓当造系因为点解会当造咧？因为三文魚相信大家都知道啦，佢有段時間咧，因為要翻去屋企啊，咁、佢就會逆流係咁遊嘅。 哦，係啊，時不知啊嘛，叫做 冇錯啦。咁我嗰一段時間咧，就咁啱喺呢個北海道啦。咁、喺北海道嘅時候，就係喺佢哋最大嘅一條河川，咁亦都係睇到嗰啲三文魚係咁喺度起勢，係咁逆流係咁遊啊遊啊遊啊遊。咁、當地嘅日本人咧就同我解釋翻啦，啊佢點解要逆流？咁呢啲我梗係知啦，係咪先？不過咧， 因為嗰啲係大叔嚟啊嘛。 嗰个真系大叔嚟，咁佢一路喺度同我讲咁样，咁我就一路听嘅时候咧，咁亦都听到好多小故事嘅。啲小故事就包括咩咧？就突然间谂翻起，即系听到你个排行就可以喺度分享一下。咁就 系 话，原来当地咧，佢哋即系暂时未有得去啦，不过都期望出年真系好多措施之后，大家可以去听完今次嘅享乐时代，然后出年可以真系去到开度试一试。 唔好讲呢啲后生仔，唔好讲啲过头说话 住。系大家嘅盼望， 期待啫，期待啫， 期待绝对唔系。过唔过头说话，大家 期望摆个心度， 系啦。咁啊喺即系如果喺北海道嘅时候咧，其实因为会睇到咁多三文鱼逆流去到游啊，咁、所以当地人咧亦都会攞好多三文鱼去到做食材。咁、叫期间限定咧，就唔系话成日我哋喺铺头见到嗰啲写住期间限定就睇到厌咗，系因为真系只系呢段时间咧有啲特别嘅三文鱼嘅材料或者食材会供应嘅。咁、包括啲咩咧？喺拉面铺，佢哋因为有啲新鲜嘅三文鱼同埋三文鱼子咧，咁佢哋亦都会做一啲三文鱼子拉面。呢个非常之特别，因为佢话系当其时咧系真系要。咁繁盛嘅三文魚子嘅季節出嚟嘅時候咧，先就係可以用三文魚子加埋三文魚骨咧，去一齊熬嗰個三文魚嘅拉麵湯底。 佢攞嚟熬湯底 嘅咋？其實所有嘢都可以用嚟做拉麵嘅，不過係大家比較上少接觸。 哦、因為佢如果平時罕有啲嘅時候，佢冇理由咁樣去用翻。 係啊， 係啦，你可以咁曬 落去。 係啦，同埋嗰陣時嘅三文魚咧，佢哋話有一種特別嘅香味喺度。 但會唔會腥㗎？成個湯底都係嗰啲 唔會啊，真係唔會啊。因為我一路飲嘅時候，我都覺得其實都真係幾香嘅三文魚。 阿 Kitty 講呢個咧，驚唔驚佢腥咧？我成日有個即係我自己個人嘅品味咧、正所謂魚腥魚腥，即係喜歡食佢有少少嘅腥味。 所以我唔會用腥字嚟形容，我會用 鮮 字、 但係咧，我自己都食魚，我都中意食魚嘅、但我真係有試過一個日本嘅拉麵咧，佢就唔係用三文魚去熬嘅，佢真係魚嘅湯底啦、我係食完覺得腥嘅、因為我覺得咧，如果你拿捏，係 咪用啲死咗嘅魚啊？因為 我唔知道啦。但係佢拿捏到一個程度，即係啱啱好咧，你就會覺得係香同埋鮮。但如果佢過咗濃咧，我就會覺得嗰陣味係腥啊、即係太勁。 食材壞咗，係喎，是好容易壞。 好貴啊！嗰碗拉麵百幾蚊呀，係啊， 香港幾多錢啊？ 百幾蚊咯，去香港食。 哦，佢就係出名，出名在 腥 到你驚咯。 咁可能好濃郁啦，我自己受唔到咯。 係啦，嗱，咁啊，佢呢個嗰個叫拉麵三文魚嘅拉麵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會放好大羹，即係嗰啲日本啲湯羹有啲大 size 嘅。佢成個羹咧都係三文魚子嚟嘅，係啊，咁你望佢嘅時候，其實都好晶瑩剔透，好靚啊，同埋個湯又覺得好鮮味啊咁樣，因為你真係知道啊，佢個魚就喺北海道嗰度，那個河川嗰度撈上嚟，然後佢個鋪頭就喺河川隔離，佢、基本上就係真係就地取材，然後就熬個湯俾你， 即係唔需要運輸添喎， 完全零運輸， 一捉就係啦， 佢根本跳落個河嗰度，佢撈都撈到啦， 人在嘢咁， 係啊，因為咧其實 攞支叉叉住 你知唔知北海道咧，佢真係有好多同埋清心都係嘅，有好多嘅地方咧，佢哋係寫到明呢條河川咧，佢係俾你去到釣魚嘅、特別係啲三文魚逆流嘅時候，佢同你講大家要小心，可能會好多三文魚。 鱼啊，但你可以喺度钓嘅，某一啲地区。咁、你钓咗上嚟时，佢话你亦都可以攞翻屋企嘅，系、因为嗰个系一个好似当旅游点卖咁样一个少少特色啦咁样。咁除咗你话拉面之外咧，仲有三文鱼子，由于都相当之盛产嘅关系咧，我嗰阵时就住一间普通嘅嗰啲叫商务酒店啊、即系唔系住嗰啲真系五星嗰啲。咁我觉得已经人哋个早餐咧系好好啦，因为点解咧？佢嗰個三文，佢有個 set 嚟，即係嗰啲布菲嗰啲 set 嚟嘅，咁你可以攞啦，任攞。咁同埋咧，佢嗰個三文魚子都係任筆嘅。 哦， 即係香港你三文魚子都貴嘅，我覺得係貴嘅。 一定會有任筆呢一回事。係 啊，我可以俾翻張相各位睇咧。其實嗰個三文魚子嗰個我食咗幾碗，係成碗咧都係我係筆到滿咗，係啦，鋪滿咗。然後我係食咗咧，差唔多，由於佢真係任筆嘅關係，咁我個人又屎骨又縮骨啦，咁所以咧， 你中意食啫。 我係真係食咗三碗，三大碗啊！朝頭 你有冇覺得過分呢？我覺得你幾過分。 我有，我承認我係過分嘅。咁但係我喺嗰日朝頭早，我真係我午餐我都唔需要食，同埋咧喺我咁大個仔，我第一次原來可以咁樣去到瘋狂食呢個三文魚子啊！係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食三文魚子嘅，即係食落去卜卜脆同埋嗰種香口嘅感覺。咁所以你話今日個享樂時代就同大家講一講啦。其實呢一個季節咧，當三文魚逆流而上嘅時候咧。亦都係有好多唔同美味食材出現嘅時候。 大概係幾月至幾月咧？我記得個時間唔係好長。 就好似係而家呢段時間。 即係十二月，即係冬天。 即係十一月咁長。我記得我去嗰陣時候都係有落雪嘅，北海道嚟嘅，係啦。咁 exactly 幾多月？大家上網睇翻啦。咁我記得嗰陣時係見到啲冰啊，見落緊雪啊，有呢啲畫面喺度嘅。 所以話去旅行都要揀啱時。 係啊，出年請早啊。 出 年都好快嘅啫喎， 出年好快啦，兩日之後就出年啦，幾快係咪？ 你要等到十二月先有三文魚子食喎， 係啊，平時都有嘅，平時食少啲先咯。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